明哥坐上 面有個 step 啊，兩位都坐上面 啊，唔會 你唔會落嘅，唔會唔會，你應該 OK 坐 嘅嘛。 如果我上就應該唔得啦，啊，盡量坐後少少 OK 啊。你飲唔飲杯嘢啊？ 有 啲可樂嘅。唔係你介埋二隻 lemon 嚟俾你啊 ，OK， 簡單啲好嘛？ 俾 lemon， 俾個 lemon 嚟嘅，啊，補充你杯咖啡， 好，開唔到窗嘅。 咁啊，阿明啊，我哋可以擺多少人入嚟啦？ 我哋放多啲， hello， 大家盡量忍耐啊！呢個應該係搬屋 擺曬啲人入嚟啦。 有史以嚟最熱鬧嘅一次啊！出面仲有好長嘅人龍，咁所以大家入到嚟㗎啦。我雖然知道好辛苦嘅，但係大家盡量忍耐啊！今晚一定會好難忘嘅。我哋俾多啲朋友入嚟啊！得，我哋俾多啲朋友入嚟坐定啊！啊！消防 坐地下，坐地下好焗 嘅。咁都要俾啲。 會有佢哋轉頭會有你㗎啦。 嗱，你入嚟我先開始嘅，因為 我唔入嚟嘅，因為 唔係，哇！出邊啊，出 啊，記者同 幫唔到。幾時我安排啦？ 我自己安排埋其他鞋。 阿明，你安排啲人入嚟先。 有嚟㗎，有嚟㗎。我頭先咧傾咗喺呢邊，有幾位可以安橋排埋最終嘅位置啦。 嗰度仲有冇位？ 你俾佢哋兩位先。 大家嗰邊仲有冇位啊？大家盡量，因為出邊仲好多朋友，我知有啲朋友要 喺度。 好嘅。 好。 呢度如果唔介意就坐。 好坐地下。 企喺度就得。要放喺 我記得好 放喺度。 企喺度，因為今日太多人，好焗嘅。 係啊。唔係呢個位，你都要俾佢揾個企唔係。 唔 係 佢可以企，唔係冇錯， 我都坐㗎啦， 因為佢已經 坐咗。OK。咁盡量逼過嚟，後面嘅朋友逼盡量排過嚟，排過嚟。 知影。 阿蕭啊，你手地企， 手地企。係 啦，大家 阿蕭雲嗰邊有冇位可以？我哋可以。 你哋冷靜啲先。嗱，唔好嚟又嚟激動啊！你激動啊，全部唔好嚟激動咧，我好驚啊！我 位都 激動啊！你 慢慢盡量吞入 嚟。喺邊個位？冷靜啲，大家。 我哋嗰邊仲有。 尖叫咧，我睇下。 呢個位真係呢個位其實都係坐 make sense 啫 ，Vincent。 點解 呢個位坐 make sense 啫喎？ 係啦，你坐啦， 坐就邊度有兩個啦？ 因為呢度唔會 啊，呢度坐啦，坐下嚟係嘛，坐低。係啦，盡量逼少少啊！我哋盡量，因為仲有好多人排緊隊。 嗰啲入唔到㗎啦，我諗冇辦法。 唔好再執啦，差唔多啦。 差唔多。 咁係Vincent，有個咪有支。我嗰邊有冇咪？我呢邊有支。 我 攞 過嚟。 你試下啦。 喂，有。 大家如果有不舒服咧，請舉手，因為我驚啲空氣唔係好流通嘅狀況。 有咩就舉手啊。 OK， 多謝各位朋友啊。我先問問有幾多朋友喺內地過嚟啊？有多少朋友是內地過來的？分享之多啊，非常感谢你们能过来啊！但今天晚上我们会用粤语来进行这个讨论，所以如果万一你们听不懂呢，就慢慢试一下哈。再一次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文化沙龙啦！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黄耀明先生，黄哥。 我开埋嗰个冷气啊，我开到啦。 咦？我又熄咗嘅， 系咯， 冇人开翻佢。 咁個 啊 ，Jack 幫我得， 嗰個唔夠大聲啊嘛，夠唔夠？大家聽唔聽清楚啊 ？OK， 清楚有嘅，放心啦。我哋播咗嘅， 聽唔到， 得開咗。 OK， 我喺阿明哥開始講嘢之前啦，我做少少嘅介紹先啊，即係點解我哋今晚會有一個咁樣嘅活動啦？其實係有三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啦，就因為我係佢嘅忠實粉絲啦，我咁多年搞咁多年講座，都未試過咧，係揾一個真係我稱得上係偶像嘅人嚟做主講嘉賓啊！ 多謝多謝， 點解我要咁講咧？因為喺1987年，大家知道我明哥1986年出第一隻碟啦。1987年嘅時候，我記得我嗰陣係讀緊中學，嚇喺深水埗南昌街嘅添記唱片鋪咧，就買咗阿明哥嘅第一隻嘅唔係 CD 啊，嗰陣冇 CD 嘅，係卡式帶嚇，卡式帶嚇錄。你我而家啲朋友唔知咩叫錄音帶噶啦嚇。啊，嗰第一隻碟咧就叫做《上頭記》嚇，咁所以其實我係應該其實係真係聽住明哥嘅歌長大嘅，因為跟住佢長大。啊，咁我記得我喺，咁啊，我記得我當年喺中大讀書嗰陣咧，另一個令我好深刻印象咁，其實當年好多朋友都知道嘅，就嗰陣我喺中大學生部做嘢嚇，咁我通常咧夜晚一個人咧就會喺中大學生部喺法蓮樓嘅頂樓咧，有間好大嘅房嘅。咁我嗰陣夜晚緊係做嘢咧，就會整晚咧都會播金色嘅。咁所以咧，即係不斷咁 repeat 聽金色嘅嚇。咁佢金色係我嘅，到而家咧就係我最中意嘅歌啊！就需要咩 confession 喺個偶像面前？呢個係第一樣嘢啦，點解？ 幾句嚟聽？ 係啦，等明哥唱啦，等曬。OK， 呢個第一個原因點解我覺得好開心啊？今晚有咁嘅機會嚇。但係第二個原因咧，係我想嘅借呢個機會咧，向明哥致敬嘅。點解要致敬咧？大家都知道，阿明哥我諗喺香港唔僅僅係一般嘅我哋所講嘅歌星或者歌手，其實佢由佢一出道開始，其實佢一直都係對香港嘅社會有好深嘅關注同埋參與。嚇，喺1989年嘅時候，今年係30周年。啊！當時嘅民主歌聲獻中華嘅時候，咁阿明哥其實就已經企出嚟咧去支持中國嘅民運。然後去到2014年嘅時候，大家知道，咁佢亦都係好勇敢喺香港極少數嘅歌手能夠走出嚟，嚟同阿何韻詩一齊去創作咗《撐起雨傘》啦，然後同阿侯淑瑩一齊去成立呢個文化監部啦。我而家仲係好記得喺2014年嘅12月28號嚇，即係雨傘佔領運動一個月嘅時候，佢同阿何韻詩同埋阿葉德嫻一齊喺大台上邊唱《獅子山下》同埋《撐起雨傘》嗰個景象。咁我點解要多謝佢？大家要知道，其實我自己好知道，以佢咁樣嘅身份走出嚟去支持一場咁樣嘅民主運動咧，其實係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嘅。譬如有大陸嘅朋友，你想去微博 search 下咧，黃耀明應該係 search 唔到嘅。由佢嘅所有嘅歌咧，其實都係落架嘅。咁我知道點解今晚咁多朋友特登喺大陸過嚟見阿明哥咧，係因為佢已經消失於呢個神州大地啦。咁所以我想講啊，其實呢個係即係我意思係，我哋唔僅僅係一個勇敢，其實係做每一個決定，其實背後有好大嘅代價要付。但係佢自己一路，咁佢都好清楚要付出啲咩代價。但係佢自己一路都要做呢樣嘢。咁我諗相信今晚在座同我一樣咧，其實都即係其實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多謝佢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了不起嘅事情啊！都係幫。第三個最重要觸發我要揾阿明哥嚟呢度咧，係因為最近嘅原因咧，係因為佢最近大家知道就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頒咗呢個最高榮譽啦，就金針獎俾達明一派啊。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啊，明哥其實喺當晚咧，其實做咗個我當晚睇咗嗰個 speech 咧，亦都係令我好感動嚇。即係佢喺個 speech 入邊簡單講嘅就係佢覺得我諗有搣咗三個 point 啦，如果我冇記錯。第一，佢就話佢咁多年咧，33年咧，由1986年到而家33年咧，一直都堅持用粵語去創作嚇。咁所以佢好希望咧，香港人能夠捍衞自己嘅語言同埋捍衞自己嘅文化。啊，呢個係當晚有冇記錯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佢曾經見過香港嘅盛世，曾經喺香港最自由嘅時候咧，即係佢覺得佢有咁嘅成就，佢能夠咁無所顧忌地去創作出好多嘅歌曲，係因為香港有一個好自由嘅環境。 而佢覺得而家香港其實係處處充滿紅線同埋禁忌。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宣言啦，嚇，即係覺得自由係香港最重要嘅價值嚇。如果冇自由，就冇創作嘅自由，冇藝術嘅自由。咁呢個摧殘都市咧，亦都可能咧係光輝到此。我諗佢有一個好深嘅一個，其實對香港所有香港人做咗一個好重要嘅呼籲。第三點，如果我冇記錯，當時講嘅就話佢覺得佢哋呢一個代人咧，其實得益於香港好多，或者受惠於香港呢個地方好多。咁佢搣咗一個呼籲，等陣佢今晚可以再講落去。佢就話，其實我哋要諗一諗，其實我哋留低啲乜嘢俾下一代，或者我哋可以繼續為呢個城市可以再做啲乜嘢。咁呢個係當晚佢講嘅，呢個我覺得有三個好重要嘅要點嚇。咁我聽完之後其實係好感動嘅。咁所以當時我就諗啊，不如揾阿明哥嚟我哋嘅文化沙龍啦。我諗佢一定有好多嘢未講，或者好多嘢咧喺港台嗰度咧唔方便講嘅。我知道當晚佢有幾句説話佢都冇講到啦，嗰晚佢自己講嚇。咁所以咧，我諗今晚咧，我哋係一個好難得嘅場合啦。我哋會有兩個，我諗最少有兩個半小時嘅時間啦。我哋係可以喺一個咁局促啊、呼吸困難、要企得好辛苦嘅環境入邊啦，但我哋係好開心、好愉快地有兩個半小時嘅對談。啊，今晚咧我哋係好自由嘅，咁等陣阿明哥會做一個好簡單嘅 introduction 之後咧，其實我哋係會大家係可以到時候大家可以舉手問問題。咁阿明哥今晚就話我哋喺一個好輕鬆嘅環境入邊咧，大家自由交流。OK， 咁今晚我哋嘅安排咁。完咗之後啦，在座的朋友應該係手上有海報嘅。 唔好意思，請問出面個捐 款箱係？咁如果你哋要如果明哥唔介意嘅話，你介唔介意先？唔介意啊，咁佢幫大家簽名嘅。 好。 咁你大家有咩其他嘅 request 咧？我哋到之後再講。OK， 咁我哋再一次掌聲歡迎明哥。 哦，呢度有捐款箱喺度係，捐款係俾你哋㗎，你可以介紹下。 好簡單就大家隨意落座嚇，有我哋一般 suggest 如果有能力嘅就捐$50，因為我哋全部都係義工嚟㗎，但我哋會每次嘅觀音文化沙龍都需要嗰啲攝影啊、錄影嘅朋友咧，我哋係會要有一啲嘅好簡單嘅居馬費，但呢個大家隨意得啦嚇，我哋真實。 好我其實唔係好識一個人講嘢嘅嚇，我只係識答問題嘅。anyway， 好多謝大家啦。首先咧就我已經開始覺得好熱啦。咁如果你哋覺得熱咧，就我見你著冷衫嗰啲可以除啦嚇。咁同埋唔舒服嘅就出聲，記住啊，真係。咁應該由邊度開始講好呢？我其實你已經講曬嘅咯，你已經講曬我想講嘅嘢咯喎。 咁快？ 係啦，由1988嚇，你頭先我頭先啱啱先至即係查明佢嘅身世，佢1985年喺廣東嘅茂名嗰度附近嚟嘅嚇。咁其實1985年咧，我已經開始即係籌備達明一派嘅工作㗎啦。咁係1986年正式推出唱片嘅。其實我都係喺深水埗大嘅，係 啦， 因為我讀嘅學校係喺深水埗，九龍工業學校就係喺長沙灣嗰度附近，咁所以 我覺得讀高雷， 我唔知高雷喺邊度嘅，喺邊 大角咀 ，OK， 咁所以咁當然爭好多年啦，爭咗好多年， 幾年 我應該79，我諗我係80年到已經離開咗深水埗區咁咧就。1980之後我就去了五台山去了五台山參加呢個無線電視第10屆的藝員訓練班咁當時咧我係啱考完會考啦中學會考。如果你知道中學會考係咩嘅咁我哋嗰個年代係有中學會考嘅，咁就考完中學會考就知道自己死緊㗎啦咁就係一啲都唔憂慮，因為咧。我係覺得我終於可以離開咗呢個教育制度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教育制度真係好扼殺咗我嘅我嘅任何嘢啦嚇。總之我想做嘅嘢喺呢個教育制度裏面都唔會實現到，咁所以我 考完中學會考我就好開心，我屋企人就好擔心，知道我一定死緊。咁但係咧我嗰個暑假我就去攞咗一張無線電視即係藝員訓練班嘅報名表，咁就竟然攞到啦嚇，咁攞到就去面試啦，面試竟然佢收到我喎，咁我就即係非常之開心。咁但係其實咧，我係攞，我諗好多人都知道，我係攞報名表嘅時候咧，其實我本來係去想攞另外一張報名表嘅，有兩張報名表嘅，一張報名表咧係無線嘅電視嘅編導訓練班嚇，即係想做電視編導。咁另一張咧就係藝員，咁其實我唔係想攞呢張嘅，咁但係編導訓練班咧係要有即係就當時叫大專咧，即係起碼你要讀完浸會啊，或者係讀完大學，你先至可以攞嗰張報名表。咁我讀書不成，咁我就開始後悔啦！啊死啦，原來我中五都讀唔成，咁我點可以攞嗰張報名表？所以佢就唔俾嗰張編導嘅報名表我，就只係俾咗張藝員嘅訓練班嘅報名表我。咁當然。後來竟然成功入咗去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好啊，因為其實我見到有好多人咧都係由藝員轉咗做呢個編導嘅，我諗你哋好，可能你哋有啲人都識，即係其實喺我哋嗰個年代大名鼎鼎嘅金國亮啊、杜琪峰啊，佢哋其實都係由藝員開始出發，即係。甚至啱啱過咗身嘅林嶺東啊，佢都係由藝員開始轉咗做呢一個嘅編導嘅，咁所以嗰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八十年代嚟㗎。原來係有即係處處都係機會嚟嘅嚇。你讀唔成書會考一下都唔好然後都最尾去揾到一個機會去行一條自己想行嘅路嘅，咁係啦。最後尾我離開咗，我畢業咗嘅時候，我就決定去做編導，咁係做助理編導。咁嗰啲我以後唔講啦。咁點解我想講呢樣嘢咧？我係想講嗰個年代係一個係一個真係處處都係機會。咁我後來無端端咁，我認識咗喺報紙度認識咗劉宇達，咁就 start 咗達明一派。咁呢啲大家都聽過故仔嘅。咁但係達明一派， 你第一次見佢係點啊？ 第一次見佢係點啊？其實第一次見我係喺個唱片封套見佢，因為佢已經係出咗一張嘅雜感唱片。咁係叫做香港啊，即係都係好有意思嘅。咁嗰張香港嘅唱片裏面咧，據講而家喺網上可能揾到。 喂？ 嗰張香 一樣嘅。你唔好離遠少少。 O K， 嗰張香港嘅唱片咧係一張黑膠嚟咧，有好似有幾個單位。咁聽講話喺網上咧，而家係炒到成即係過萬嘅因為裏面咧係有有。劉以達的第一個作品，他當時是以劉以達的名字 出現的，有兩個 track 是劉以達，然後有另外的兩個 track 是 Beyond 好像是一個最初的一個的即應該是怎樣，因為 Beyond 的 version 1、應該是不齊全的，那些人應該除了黃家駒之外，其他人可能都不是現在的人來的有一個可能是啦，咁所以可能黃家駒同葉世榮係，但係其他嗰啲唔係嘅，咁就個係嗰個我係見過佢，就係第一次就喺嗰張黑膠唱片度見過劉以達，因為當時我係商業電台嘅 DJ， 咁我就收到呢張唱片，我就有播過咁但係呢張唱片當然只係除咗我之外冇人播過，係因為呢樣音樂係唔受歡迎。嗰、那個係一個Monica 同埋曼珠沙華嘅年代咁所以冇人會想播一張叫做香港嘅唱片，然後裏面全部都係即係另類嘅搖滾或者係一啲演奏嘅音樂。咁我諗我係唯一一個會有播呢張唱片嘅人啦。咁亦都即係預示咗我嘅命運係點樣，就係、是、我好快就冇得做個 DJ 嘅工作啦，因為我嘅路線實在太怪啦，我只係喜歡播呢啲咁嘅音樂，咁所以咧好快我就冇得做 DJ。咁但係好好彩，我因為睇報紙，我識咗劉以達，咁我卒之有一日我就打電話俾劉以達，咁我就 同佢後來組成咗大明一派。跟住嗰啲大家都知啦嚇，咁就咁我就開始唔知講咩好啦。不如你問下我問題啦。我諗今日嘅題目叫做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我收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諗緊其實當時我哋寫嗰啲歌嘅時候，我哋係諗緊咩嘅咧？ 1987年 嘅下半年嚇，咁我記得我哋拍嗰個 video 嘅時候都係要着啲大褸嘅嚇，即係嗰時香港仲有少少冬天嘅好似，咁就都係覺得1987年距離1984年係3年啦嚇。我記得我84年喺商台做 DJ 嘅時候咧，我係一路做 DJ 咁，然後做下要停，突然間話有緊急嘅新聞要播，咁啊即刻停咗我哋嘅廣播，停咗我哋嘅播緊嘅唱片，就去咗新聞部。新聞部係講咩咧？就係講戴卓爾夫人同喺北京即係如果你儲錢啊，跌低就唔使特別講嘅，即係話佢哋正式嘅，即係傾好咗啦，佢哋儲錢啊嗰啲嘢嗰啲。啊，當時我只係負責將嗰個掣推一推去嗰度就播咗去。其實我係對嗰樣嘢唔係好關心嘅嚇，即係我只係個 DJ 啫嚇。咁就新聞部嘅就係交俾新聞部嚟㗎。跟住咧，佢佔用咗好多我播歌嘅時間啦，講咗一個特別嘅報告。咁我就覺得啊，真係原來香港將會係你要交翻俾中國喎嚇，咁樣咁就開始有咗呢個種子喺度，就開始諗下，咦，即係中國同香港有咩關係咧嚇？我對我有咩關係咧？咁就開始入，即係呢啲嘢就開始諗啦。究竟我係一個咩人咧？其實我住喺香港，其實我係一個咩身份嘅人咧？就開始少少諗呢啲問題。但我諗呢啲問題其實對我嚟講，只是開始有一個憂慮，有一個焦慮的種子播在度，但其實不是很知道嗰是咩嚟嘅。直至到有一個機會，我開始睇進念20年睇的演出啊，係榮念真同埋林奕華的進念20年睇啦。咁我睇好多佢哋嘅演出，我覺得佢哋嘅演出問咗好多問題，係關於香港人嘅身份同埋香港人嘅過去未來嘅。咁我其實係好多都睇唔明嘅，咁但係就好被台上裏面嘅某一啲嘅意象啦，同埋俾佢哋問嘅問題，即係吸引咗我。雖然我唔係好知佢哋想怎樣，但是它令到我繼續想去知更多的東西。然後有一天到我成為了大明一派之後，我就覺得咦，這個是一個時候我應該去敲敲進念那個門，因為我覺得進念他們經常都問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那我就去敲他們的門。我就說我現在玩音樂啦，咁但其實我唔係好識喺台上面演出嘅。我話我可唔可以嚟睇下你哋點樣處理舞台嘅？嗱，當你有一個麥有一個台嘅時候，你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啊，當時都好似一個咁嘅環境嘅。咁進念係一個好似咁大嘅地方啦，嗱，咁就有個角落頭嚟放啲香港睇唔到嘅電影啦，嚇。咁乜嘢？是啊，銅鑼灣禮頓道，是啊，你有去過啊？咁咧就即係有塊布隔住嗰邊，就放一啲香港唔俾放嘅電影，佢一睇唔到。咁係好多朋友，好多朋友，譬如喺度林麥克喺外國啊，或者各個朋友寄翻嚟嘅一啲嘅外國嘅電視節目、外國嘅電影。咁咧就你就好似頭先咁啊，自由奉獻咧就可以過去隔離做會員，就可以睇到嗰啲你喺香港永遠睇唔到啊。當然我哋係第一次睇到 Peter Bausch 咧，就喺嗰個角落頭睇到 Peter Bausch 嘅舞蹈啦。咁我去敲咗佢哋嘅門，我話可唔可以嚟？其實我唔想淨係睇你哋嗰啲外國嘅電影，同埋我想睇你點樣排戲啊？點樣你點樣去問問題？你哋點樣去用藝術去處理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政治？咁我就去加入咗呢、這個。 咁啊，林奕華就話：你唔好嚟睇啦，不如你加入我哋，同我哋一齊去排戲，成我哋一員，你先知道我做咩㗎。咁我話啊，咁好啊，咁我哋就開，咁我開始咗。咁一開始咗就仲計啦。佢話：咁你可唔可以幫我哋寫首歌啊？因為我哋下個下年咧，我哋要排到戲叫做《石頭記》咁啊。 好。 咁我話你想咁啫嘛。咁啊。好啦，咁我話我哋翻去寫首歌啦，寫首歌俾你啦，個下個月交俾你啦。咁就係咁樣開始咗同俊念嘅即係嘅姻緣啦嚇。咁跟住咧就開始排石頭記，咁當然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別，即係一個令，即係係一個係一個 eye open 啊嚟嘅。即係對於舞台，對於點樣去展現藝術，我覺得。嗰幾年同俊念嘅合作係對我嚟講係影響咗好多。咁然後我諗喺嗰個時候，我開始懂得去問好多問題。而今日呢一個題目呢一首歌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咧，係嚟自1987年嗰張唱片叫做《我等著你回來》。咁呢個歌係點嚟嘅呢？其實係同俊念排戲。咁我做完《石頭記》之後，跟住即係大家好高興啦，覺得哇，真係揾到一個新世界嚇，即係覺得原來音樂同埋劇場同埋生活同埋政治同埋文學係可以咁樣即係扭埋變成一嚿咁樣嘅嘢，覺得係一個新世界嚟嘅，咁覺得真係唔好俾佢停啦。咁跟住就我哋就開始排下一套戲。咁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我可能記錯啦。不過 anyway， 因為我哋係好快咁排咗兩套戲，一套戲咧就叫做十月啊，應該係十月。咁咧就係、是講革命嘅啊。咁喺應該喺1987，好似喺1987年嘅十月做嘅。咁所以咧，我哋排戲嘅時候咧，咁啊，榮念真咧就拎咗好多嘢出嚟，好多教材啦，好多嘅嘢嚟俾我哋聽。咁我記得佢播咗好多白光嘅歌，咁佢就播咗，咁我從來未聽過白光嘅嚇，咁就佢播咗好多白光嘅舊歌俾我聽，咁就其中一首就係《我等著你回來》。咁然後我記得。後來即係同好多創作嘅過程一樣，有好多 outtakes 嘅，咁就我等著你回來就剪咗，冇用到嚇。咁喺十月嗰個舞台上面咧，係用咗另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就係用咗白光嘅懷念啊。咁如果大家可以喺呢個世界而家咩都揾到嘅，做過嘅嘢都會就揾到嘅。我記得喺懷念。在十月的舞台上面懷念那一場呢是黃偉文演出的 Wyman、一個未寫歌詞的 Wyman， 他還是中大學生，還是有頭髮的時候咁咧佢係總之個身係拎住，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佢係好似係 mind 嘴，即係白光嘅聲音，但係 Wyman 個樣嚟嘅，我記得係。咁就係懷念，咁但係我等著你回來咧就剪走咗啦，咁冇再喺個演出出現。但我就念念不忘對嗰首歌，覺得嗰首歌好似一個看，即係看住我，好似鬼味咁樣咧，一路咁樣記住我。咁所以卒之到年尾，我錄完張唱片之後，我覺得啊呢張唱片好似仲爭一啲嘢，咁原來就爭咗個頭同爭咗個尾。咁我就決定用咗白光呢一首歌。我等著你回來，你包住嗰張唱片，因為嗰張唱片裏面咧，完全都係充滿咗對當時嘅嗰個香港嘅局勢嘅好多嘅惶恐同埋焦慮，而已經塵埃落定，我哋係要喺1997年要回歸香港嘅，咁所以就用咗白光呢一首歌嚟做呢一個嘅係咯，嗰張專輯嘅一個好重要嘅。咁 我問幾個問題。 好啊， 咁等你開心啲。好，好，我有幾個問題，但我第一個問題想問嘅就係、是你啱先講1980年代，我諗係香港流行音樂嘅盛世啦。即係我記得當時係好多新嘅東西出嚟。咁 最有趣的當年，我記得就差不多在你同期啦，係有好多的 band 啦，即係你啦、太極啦、Beyond 啦、我記得突然間除了聽譚詠麟、張國榮之外咧，即係仲有好多樂隊湧出嚟嘅。其實當時係一個咩嘅環境咧，或者點解會突然間會爆出咁多樂隊出嚟咧？又你哋點樣定位自己同其他樂隊嘅唔同 ？OK。我覺得那個有趣的地方就是首先我 before I forget 嗱，真係我覺得其實而家都是香港音樂的盛世香港而家都香港音樂其實是很 interesting， 不過是賣得不好啫，因為大家都不俾錢咁但係音樂那個嘅 variety 其實是很多咁我必須要講呢個 show 咁但係為什麼八十年代的中期是盛世呢？是對我來說呢，因為其實我是見到他的衰落，我就是見到他的衰落，我們才想出來不如即是搏下吧，因為橫掂這些音樂這麼悶，不如我們試一下吧，我是無意對即是譚詠麟或者是張國榮或者是毛艷芳等等的不敬即係我覺得他們是幫香港音樂做多啲，但我覺得那個不是一個推向更高 的境界的條路嚟嘅大家數一下，其實毛艷芳、張國榮同埋譚詠麟的唱片裏面咧，有幾多首歌不是日本歌嚟嘅，其實或者不是啲歐美的歌曲嚟嘅香港人當時香港人咧係冇寫自己嘅歌，冇講自己想心裏面想講嘅嘢全部都係借嚟嘅，借嚟嘅 melody， 然後借嚟都係填詞人嘅心聲咁其實其實大明一派都係我都唔係好識寫嘅，雖然開始嘅時候我都係寫咗幾首歌咁但係後來，但我諗喺樂隊裏面咧，我哋係好希望有一樣嘢，我哋就話我哋寫自己嘅歌，寫自己嘅詞所以後來我哋都霸咗一個人專係幫我哋寫歌詞咁就係即係嗰啲人唔係一啲市面上即係寫手嚟嘅，人人嗌佢都寫嗰啲人嚟嘅，唔係嗰啲人係專係為我哋寫歌詞。咁 Beyond 有 Beyond 嘅歌寫歌詞嘅人咁黃家駒啊、劉卓輝我哋係有陳少琪後來有周耀輝咁我記得當時譬如係太極係有恩葵即係譬如太極，佢哋可能唔係每個人都識寫歌詞，咁佢哋有佢哋帶嚟咗恩葵。咁然後Raiders 就帶嚟咗，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林夕啦即係冇 Raiders 係冇林夕。咁所以 呢個咩講講我唔知 啊？咩啊？ 點解冇 Raiders？ 因為林夕 係 Raiders 係 Raiders 嘅第一張唱片，全部歌都係林夕寫所以喺某一個程度上，林夕係即係 Raiders 捧紅咗嘅。其實係就正如陳少琪，當時嘅陳少琪係達明一派捧紅嘅，因為係我哋揾佢出嚟，即係達明一派揾佢出嚟嘅，而 Raiders 都係。發掘咗林夕出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係冇用到，即係我哋用得好少當時嘅鄭國光啊、林振強啊、潘偉源啊，即係比較少嘅。咁所以我哋當時係有少少覺得，我哋唔係好想好似嗰一個主流嘅香港嘅流行樂壇咁，我哋想有一個我哋嘅。香港嘅流行音樂樂壇，所以我哋有我哋自己，我哋每個樂隊都有個自己嘅世界，有個自己嘅小宇宙即係我劉以達啦、陳少琪啦、潘元良啦、周耀輝啦，後來嘅咁然後頭先我講咗佢哋有林夕啦，嗰邊有恩葵啦，個個人都有自己嘅小宇宙，嗰個係一個好開心，同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那個經濟的社會都跟我們配合竟然又擁抱了我們那個大社會又擁抱了這個 wave 所以是一個很幸運的一個年代所以當時即除了大家繼續可以聽很多的主流的改編歌之外也都享受到即香港自創的一些不同的山而這些都是一些樂隊也都不是一些即是很像即 即係係帶嚟咗一種唔同嘅聲，同香港當時主流嘅一種嘅聲音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因為呢啲人睇到就嚟。就嚟衰落，就嚟嗰、那個，即係如果我哋唔出現咧，嗰、那個音樂就會衰落㗎啦。 Okay. 啊，所以我覺得啦嚇，即、啊、係但係可能我哋係太過自以為是啦嚇，咁、啊、所以好當然一切嘅事都係咁啦，好快其實呢個熱潮都衰落咗嚇，即係喺係咯，我諗我哋結束咗之後，跟住其實都陸陸續續結束，咁即係嗰個衝擊喺即係五六年到，跟住就開始大增咁樣嘢。係咁、啊、因為跟住有一個更大嘅嘢出嚟，就係、是、四大天王嘅出現啊嘛。跟住嚇，咁嗰、啊、個係一個完全好企業化嘅一個流行音樂嘅運作嚟嘅嗰個嚇。咁咁嗰個都係一個香港音樂嘅盛世嚟嘅嚇。咁、啊、但係就對我嚟講係一個冇咁有趣嘅一個盛世嚇。咁八十年代嘅後半期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機會 點解啲樂隊到最後好快就會衰落？個原因係咩？ 我諗同一切喺商業世界裏面流行嘅嘢，都係其實係有咁嘅嘢啦。即係四大天王都有衰落嘅時候啦。咁、啊、所以我諗嗰個係無可避免嘅。即係一切，如果嗰個係一個潮流嘅話，係好快其實都會衰落。啊 ，Twins 都衰落咗啦，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冇嘢，即係你幾通俗，你幾乜嘢，你幾迎合市場，其實佢最後尾都會衰落嘅。咁但係唯有有實力嘅人，佢自己用佢嘅方法。去跨越過所有呢啲嘅，即係呢啲嘅浪潮咯，我諗可以係嚇。咁、啊、即係佢你，如果你係有 staying power 嘅，你就可以跨越曬呢啲嘅浪潮咯，我諗係唯有 嚇。我問多兩個問題，跟住俾其他朋友問。第一個問題我好想問嘅就係、是、你喺即係八七年已經開始寫。即係禁食啦，即係忘記他是他啦。 係88年，88年， 係。我諗呢兩首歌對你係好重要啦。嚇、啊，咁然後但你一直去到2012年先至 come out 啦。但我想講，我想問一問就係、是，其實當時寫呢兩首歌嘅時候，你諗法點啦？同埋你會當時面對啲咩壓力啊？嚇。 我。當時我諗，因為可能我好彩，因為我當時我同信念嘅人一齊啦，咁同埋咁信念裏面其實有好多人，佢哋係好 open minded 嘅，咁佢哋會即係鼓勵我做任何嘅嘢嚇。咁嗰、那個時候係一個1989年，阿 Margaret 最知啦。1989年香港同性戀仲係刑事嚟㗎，係嘛？係啊，好似係90、91先至係非刑事化。所以咧，1988年、1989年咧，如果你出嚟講你係一個同性戀者咧，其實咧係好危險嘅啊！即係如果你俾人知道你係同另一個男性即係發生個性行為咧，其實你係犯罪嘅啊！咁所以喺1988、1989年咧，我係唔會敢。話俾人聽，我係一個同性戀者，但係我又唔想，我又想將某一種嘅壓抑，即係寫咗喺音樂裏面唱出嚟。咁所以我哋就借當然嗰個係借咗好多嘢啦嚇，即係禁色呢首歌，借咗當時睇完《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裏面嘅主題曲，其實係叫做《Forbidden Colors》啦嚇。咁但係當然嗰首《Forbidden Colors》咧，同三島由紀夫嘅禁色其實係冇關係嚇。咁、啊咁世事都係咁樣，你借我借你，咁所以我哋借咗呢一個，即係借咗呢個時機，借咗呢一個歌名，咁就寫咗我哋嘅 version 嘅禁色。當然我哋推出嘅時候有好引嚟好多嘅議論啦，好多人都會問咯，咁係咪其實你係意有所指啊？咁當時我哋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公開嘅一個所謂 tagline 就話啊呢、這個歌除咗講同性戀之外咧，係可以講任何世間即係 suppress 嘅愛。咁其實亦都係想咁樣嚇，因為音樂其實唔應該只係即 只可以單一閱讀嘅，我就唔係，我覺得應該嗰樣嘢係可以多重嘅閱讀嘅。咁所以我哋真係想寫一隻歌，佢唔單止係講同性戀嘅嚇。咁、但係當然，其實我當時係個同性戀嘅人啦。咁我係我諗你係有意無意想將呢一樣嘢講出嚟，但係喺講同唔講之間。嗰種嘅曖昧嘅快樂咧，其實係只有你自己先知道嘅。其實嚇咁然後1989年我哋再下一城啦、再講得清楚啲，就寫咗一隻唔係咁壓抑嘅。我對我嚟講嘅，而家係一隻好豁然開朗嘅，叫《忘記他是他》嘅歌嚇嚇，係講即係係啦，即係當你愛上一個人嘅時候，其實你係會忘記咗。那個人的性別，或者忘記了你自己的性別咁、我到而家我睇翻轉頭，嗰隻歌其實真係一個好前進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如果大家係有買過第一版嗰個嘅唱片同埋嗰個歌詞咧，其實係裏面所有嘅他咧都係留空咗嘅，係你自己填上去嘅咁係一個即係一個將 gender 留空咗，讓你自己填上去嘅一個嘅。gesture 嚟嘅，其實係咁、所以講得忘記他是他，就引起更多嘅談論啦，即係話啊，黃耀明你係咪 bisexual 㗎，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咁我哋都其實係你哋睇翻我哋嗰啲展報先，即係我哋都係盡量好巧妙地咁樣就答咗，等於冇答嗰啲咁樣嚇。又答咗咁即係都答咗嘅其實。咁所以一路以嚟我覺得。我哋都係點樣啊？希望喺我音樂裏面應該係咩啊？係慢慢滲透一個世界觀，嗰個世界係一個唔同嘅世界，係一啲俾一啲唔同嘅價值俾我哋嘅受眾咁包括性別啊，包括政治啊、生命啊等等嘅睇法。 追問一句啦嚇，我記得啱先你講，我諗在座好多年輕嘅朋友，如果唔聽阿明哥咁講，都唔係好知道當年香港咧，啱先講同性戀係刑事罪嚟嘅，所以我記得當時同性戀非刑事化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啦。然後我記得有一個組織叫做有個團體叫做十分一會嘅，即十分一會意思就話其實喺正常香港估計咧係十分入邊咧有一個係同性戀者。所以其實如果咁樣望翻轉頭咧，其實香港嘅即係追求同性戀得到肯定、得到承認咧，其實走過一條好長嘅路啊！即係由啱先你講禁色嗰個時代，去到後來阿明哥，譬如同阿何韻詩佢哋組成呢個大愛同盟我諗呢個其實即係你會見到阿明哥其實喺佢嘅創作入邊，其實好早已經滲入咗好清楚去講。我覺得我理解你是用緊音樂去，你後來講嘅，你講係一種 enlightenment， 或者一種甚至可以講係一種抗爭啦，或者希望社會對呢個問題正視。其實我想再追深少少，啱先你用嗰字叫 subverse， 雖然你話進念嗰個 group 好似大家好開放，但喺你自己成長嘅過程入邊，即係你即係我相信你有咁樣嘅勇氣出嚟講呢啲歌咧，一定係有你有你嘅內心應該係有啲好多嘢想講，或者你覺得。你的生活經驗入邊係承受很多身邊的人見不到的即係當然我自己可能冇辦法，已經體會不到嗰種歧視啦。啱先你講閒言閒語啦 ，discrimination。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即係你呢一個心路歷程係點啊？ 大家可以去買我2014年嗰張 DVD 啊，太平山啊，係咪太平山下？係啊。裏面咧有好清楚講咗我嘅心路歷程，其中有一段咁我唔知係咪大家都睇過啊我諗我讀緊我諗係大概1980年到啦，喺個80、81啊，我啱讀完即係考完會考嘅時候，個人就開始即係見到一個自由啲嘅世界。咁其實我喺中學嘅時候，我已經意識到自己係即係喜歡我嘅同學啊，即係喺嗰個 DVD 嗰度講噶啦咁就我跟住咧就去到80年嘅時候，咁開始即係好明確咁知道自己係一個即係同性戀者，但係 我當時是翻教會的，咁係一個翻基督教會的人，咁所以咧心裏有好多掙扎嘅。但係喺呢度今日，我要鄭重再多謝一次吳凱兒阿媽佢，因為佢今日喺在場。因為當我是一個咁惶恐的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咧，我是一路長大的時候，我睇到好多佢係寫好多，佢喺南華早報同埋佢喺明報寫咗好多嘅文章，對當時即係嘅同性戀好嘅法案上面好多嘅不公義咧，佢係寫過好多嘢。 俾啲掌聲。 個時序我唔係好記得好清楚，但我係剪咗好多 Margaret 嘅剪報啊，即係收起靜雞雞睇，當然唔可以俾屋企人見到啦，因為俾屋企人見到就慘啦，即係你去靜雞睇埋啲咁嘅嘢啊，即係我記得係幾時係麥樂倫事件啦？ 係啊，89年。 八九唔係係 之前 嘅嚇。麥樂倫事件係嘅一九係八。 唔 係 八， 係 早 嘅。係咯，我記得係好早嘅麥樂倫事件。啊，香港有一個嘅。外籍的督察警察是自殺死，但因為他是一個同性戀的身份被暴露了出來，那麼就自殺死，那跟著這件事成為一個很大的新聞，因為有人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的事件，因為當時香港的同性戀還是非即是還是刑事來的，那 Margaret 一直都是跟進寫了很多關於這件事，那我們就很靜雞雞即是看到這些東西，然後他會為很多為當時一個即是刑事 的一個罪，可能是刑事 的同性戀發很多聲，那我是活在一個這樣的世界裡面的，活在一個同性戀 是一個非法，然後亦都是在教會裡面是一個罪的即是雙重的罪，無論在天堂上面的人或在社會的人都覺得你是犯罪的一個境況之下成長的一個人，那所以當我有機會可以去有一個自己小小的舞台的時候，我就想去發聲，然後就想想怎樣去發聲，那所以就那些的專輯那些的歌就變成了我去發聲的一些的機會，好了，就是我怎樣掙扎呢，即不如說真的很難說的，即是我想大家都是覺得是的，即是宗教 的教會覺得你不對咯，即係你即係嗰啲都係三屋皮啦，大家都知道係點啦嚇。咁而我覺得喺裏邊，我完全覺得我係一個得到釋放，或者係得到咗好多嘅。我喺教會裏邊得唔到 compassion 嘅嚇，即係只係覺得有好多嘅 oppression， 反而係嚇。咁所以我。有一天我就決定了離開個教會，因為我覺得這個教會不是一個我可以得到安慰和體諒的地方，所以我就決定離開個教會，當我離開的時候，反而我覺得外面的世界是更加的寬容，更加的令我覺得得到更加多的安慰，所以 是的。那20最多是就這個議題追問多，就是2012年你在一個演唱會裡面，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唱完禁色和忘記他時他就公開，即是一個我們叫做 come out， 那這件事對你的意義，或者望回轉頭的個影響，或者有什麼轉變對你最晚，現在我覺得就算香港有千般不時呢，最起碼你想回八十年代到現在，譬如我們今時今日在這個場合，我們可以這麼自然地完全不覺得有任何的羞愧來去講你自己的性別身份，或者我們這樣的交流，我覺得是一個進步來的。 絕對是，絕對是，我真的很高興，即我想我沒想過有一天我可以這樣即是這麼放肆在大談同性戀，即係我諗係我喺一個18、20歲嘅時候，我係完全冇諗過有呢一日嘅。應該係當時其實上個禮拜我喺另一個嘅講座咧，我都講過呢個問題，不過當時我諗冇咁多人嘅啊。咁 我諗我點解喺2012年嘅紅紅磡舞台上面講呢樣嘢咧？當時係因為嗰個演出咧，如果大家有睇啦，又可以買翻嗰張 DVD 睇啦。嗰張 DVD 咧裏邊咧係一個係我諗呢幾年我哋做咗咁多關於社會同埋政治嘅題目嘅演唱會裏面，嗰個係其中第一個。咁裏面係問咗好多關於香港嘅 identity 香港嘅身份嘅問題嘅。嗰個演出裏面有好多個影像啊。咁其中有幾個問題咧，係例如譬如話我哋因為當時即係係梁振英要選舉啦，咁我哋就成喺個銀幕上面，我哋成日喺度玩，我哋話啊梁振英係咪同志咧？梁振英係咪地下同志咧？咁當然我哋玩咗好多呢啲咁嘅一句句嘢啦。咁其中有一句就係黃耀明是同志，咁啲人就話哇！但有咩蛙咧？嚇，已經講咁多年啦，而家仲可以，仲係會蛙嘅喎。跟住你做完個 show 咧，又去到後台咧，嗰啲嘅傳媒咧，繼續問你：，阿明哥啊，你係咪同志嚇？咁佢仲係問我呢個問題喎嚇，即係我已經唱咗嗰啲歌咁多年，有咩你繼續？佢就覺得仲問我呢個問題係一個新聞，就覺得即係覺得唔好玩啦嚇，你哋真係咁即係咁，你覺得好笑，即係覺得原來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是不是同志，大家是需要講清楚的。即既然我們要問梁振英他是不是同志，我都要搞清楚是不是同志。所以決定我就在最後那晚呢就比梁振英走快一步就要公開 come out 告訴大家，我要講我是一個同志。當然我當時我不是這樣說，我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的地下同志，我是一個同性戀者啊。咁當時我在台上咁講啊。咁但係嗰種嘅，我其實我就諗住係覺得係講笑嘅嚇，即係我真係話，嗱你哋唔好玩啦嚇，我係唔係一個同志，我唔係一個基佬，你哋唔知嘅咩啊？歌迷、傳媒問嗰啲問題嘅人，所有人都知㗎啦。但原來唔係嘅，原來你嘅口拎住個麥對住咁多人講一次咧。那個的轉化，那個 transformation 是非常之 powerful， 原來是是大過我自己所預料到的。我想如果我沒有走過那一步呢，也都不會2014年的那一天我走到金鐘我覺得我不會走到金鐘 為什麼 我覺得我在台上面走到那一步呢，講咗嗰句説話咧，唔知點解俾咗我一個好大嘅力量，令到我覺得原來呢個世界其實係冇乜嘢係需要驚啊，冇乜嘢係大不了啊。你咁係咯，你個人咁坦然面對，其實就冇乜嘢需要驚啊。事業、前途、生命、一切嘢，其實冇乜嘢需要驚啊。咁所以我諗。如果大家有看到真自己的發展，2012年，跟住2013年，我同有某一些的志同道合朋友，我成立了文藝復興咁文藝復興是一個即係一個獨立藝術的一個推廣的團體。咁其實亦都同年咧，我哋成立了大愛同盟，因為喺2012年的下半年咧。何韻詩其實亦都出咗櫃啦嚇。咁我唔係喺度邀功嚇，但係因為咧，我都有少少喺度推波助瀾嘅，因為佢係睇到即係立法局立法會係即係關於反歧視法嗰啲討論咧，佢就好唔鋸啊，即係覺得好。有冇搞錯啊？咁佢就好嬲，咁佢就打俾我，佢就話哇好嬲啊！我應該做啲咩咧？咁佢就話，我係咪應該即係要出嚟鬧下人或者？但我話我哋出嚟鬧，我係咪應該呢個禮拜有同志遊行，我係咪應該出去應該支持下同志遊行咩？我話係啊，你應該出去啊，梗係應該去啦。咁我話，但係你出去嘅時候，你知嗰個 implication 係咩？知唔知先？ 佢話係咩啊？咁啊，我話你出去啲人就會繼續懟個咪埋你。咁何韻詩，你今日出嚟，你係咩意思啊？咁我話你其實你係要出櫃嘅喎。佢話嚇係咪要出櫃嘅咩？咁樣真係。我話梗係啦。我話你去從此遊行，咁你想，然後跟住你又話跟住拜拜咁啊咁佢就諗咗幾日，我哋通即係通咗幾日我電話，跟住佢就決定咗喺從此遊行就正式出櫃。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又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step 啦嚇。咁我覺得即係我哋兩個人真係卒之就攬埋一齊死啦，就係兩個喺度互相咁就 reinforce 大家做呢啲嘢。咁佢就出咗櫃啦，跟住我哋兩個咁點啊？我哋以後要咁啊？我哋就決定一齊就咁。我記得喺我哋兩個出櫃之間咧，其實係陳志全。是選到立法會議員，我唔記得係九月份啦。咁佢係都係嗰個時候差唔多，因為要選人，跟住佢又我好似係選完先出櫃，我唔記得。咁突然間喺2012年咧，有三個所謂公眾人物啦嚇，都係出咗櫃。咁而我哋蘇立又識大家嘅，其實嚇咁就跟住我哋話，不如我哋搞一個有得搞一個大愛同盟啦嚇。咁所以就即係。係咯，即係好似阿林鄭咁講嚇，即係人到無求咩啊？有都叫咩？佢 話膽 子大啊！林鄭話：咁所以我哋真係到嗰時候，真係有咩都講咗啦，有咩仲有咩好驚啊？個膽就大，咁就話又搞文藝復興啊，又搞大愛同盟啊，一個個搞起。咁我諗搞大愛同盟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因為大愛同盟其實係有一種係一個。社會運動，一個好 light 嘅社會運動啦嚇嚇，當然你可以好 light 咁做，亦都係可以好 serious 咁做得嘅嚇。咁我哋係兩樣都做嘅，咁就我諗大愛同盟裏邊，然後又識咗阿何秀蘭啊，跟住可以識到多啲，又識到好多唔同人，就開始多啲呢啲討論啊，究竟社運係一樣乜嘢咧？咁所以如果冇大愛同盟，或者冇同我同何韻詩咁，大家喺度互相壯膽咧，跟住我諗2014年我哋係唔會，即係我哋係唔會落咗去金鐘嘅。 咁既然係咁，我接住問一問雨傘，你當時參與雨傘，有冇後來望翻轉頭，你有冇預計到咁大鑊嘅咧？ 有，我梗係有啦，梗係有預計咁大鑊啦。啊，即係我係知道我哋面對緊嘅係個咩？我唔想咁大鑊，但係我係有預計會有咁大鑊嘅。應該點講咧？我諗作為我作為我呢個人嘅性格啦，同埋。一路我做嘅一啲所謂嘅文藝嘅活動啦，其實我係希望想用一啲軟性啲嘅方法去傳達我想傳達嘅嘢。咁但係而由80年代到雨傘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我唔係2014年先突然間變咗一個好即係對社會關心嘅人啦嚇。其實我喺80年代，我哋個歌已經開始講嗰樣嘢。咁亦都對中國大陸有一種嘅認知啊。其實你知道你面對緊嘅係一個咩嘅一個架構，咩一個政權。咁然後我哋有機會翻內地翻中國大陸做嘢，開始 deal with 一啲裏面嘅一啲嘅。商人啊，或者係某一啲嘅政府嘅人嘅時候，你知道你係面對緊啲咩嘅？咁我哋翻去出演出啦，我哋翻去發行唱片啦，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嘅問題嘅，亦都唔係今日先發生嘅嚇。咁但係我自己咧就一路都相信一樣嘢，我係可以 make 一啲 compromise 嘅。但你不可以要我 compromise 到那個地步，即是我應該有底線的，所以你不要過我的底線，所以我們一路都嘗試用我們的方法在大陸發行我們的歌演出，做到多少做多少，因為我覺得這一件事其實是重要 啊，佢聽唔到曬你成張專輯裏面十首歌，佢聽到八首，其實都好啊，嚇、啊，即係咁，然後有一個例子我講過，我講過好多次咁，你中間誒依家你聽聽下，你都知道我講咩啊？我記得我有一次我翻內地做一個電視節目嘅錄影，咁我係想係唱一隻老歌，咁係叫做《忘不了的你》。咁咧咁我係彩排嘅時候播咗《忘不了的你》嗰個嘅音樂伴奏帶，大家可以買咧我張唱片翻去聽呢個。咁就呢只歌咧。咁咧，跟住我彩排完之後咧，嗰個編導咧就嚟話俾我聽，佢話：誒、哎，你一間唔可以唱呢只歌啊！你呢歌咧，係呢個音樂咧係壞嘅，係一個錯嘅音樂嘅伴奏嚟嘅。我哋呢個電視台係唔可以接受嘅嚇、啊。哇嚇！呢、這個真係奇聞啦、啊！啊，即係從來只係有人 censor 內容啊 ，censor 內容嚇、啊、而。但係佢而家係 censor 咗我嘅形式啊！佢話我呢個歌嗰、那個音樂開頭嗰種破爛，嗰種嘅，因為呢個歌係一個爛嘅唱片嘅開場嚟㗎，同埋一個古老嘅留聲機。而嗰樣嘢咧，同佢哋聽開嗰啲即係好好聲嘅主流嘅流音樂係好唔同。佢話呢個嘢係唔可以接受。咁佢係 censor 我嘅形式啊！我覺得呢個真係係開，突然間我淨係開咗一樣嘢，我就覺得。冇錯，其實你唔係一定要用文字去改變、啊、你可以 用其他的方式。原來你畫一幅畫，你一個身段、啊、你一個髮型、啊、因為當時佢係唔俾我戴黑眼鏡添，佢話你一上鏡唔可以戴黑眼鏡、啊、你一個髮型，你一個造型，然後聲音令你聯想起嘅某一啲嘅嘢咧。他們都會 censor， 我覺得這個是挺恐怖的一個角度，而這個只是一個應該是一個不是一個大的電視台，是一個小的電視台，一個可能一個縣級的電視台的一個晚會，他都竟然可以隨便 censor 了我的音樂和我的眼鏡，我真的覺得真的是奇聞啊，這個真的。那我覺得是我真的令我領悟到，其實這個的社會呢是有很多需要進步的空間、啊、如果你有你繼續有機會回去呢，其實不一定要回去說結出一黨專政的或者是打倒習近平的，不一定要這樣，你可以有很多方法，你可以用你的髮型、啊、你的眼鏡、啊、你的身段、啊啊、你的畫、啊啊、你的聲音、啊、沒有文字的聲音去顛覆佢嘅，其實、啊、其實你係可以用。上個禮拜我同呢個大學講師阿黎明對話嘅時候啦，即係我哋話啊，究竟香港而家係爭啲咩啦？咁我就講咗一樣嘢，我話香港係即係香港，大家需要繼續。我當時係明白，即係話我係需要有一個土壤，係嘛？即係我哋缺乏嘅係土壤。我哋所以土壤係一個民主開放嘅氣候，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可以自由地生活。咁但係黎明就反問翻佢話，佢話其實喺一個壓迫嘅環境，大家更需要一種決心啊！即係佢差唔多咁嘅意思。咁我亦都覺得，譬如好似黎明咁樣，佢係一個大陸嚟嘅移民啊，佢係有更多需要。天半嘅嘢，喺大陸生活嘅人嘅藝術家，佢哋有更多，其實佢哋有更多嘅紅線，更多嘅唔能夠踩落去嘅一啲嘅唔知咩啦嗰啲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其實係比我哋係更即係要更大嘅。要更大的智慧才可以對抗到，或者是 subvert 即是顛覆到那些的價值觀，我覺得是、啊、 OK。 剛才我和明哥在隔壁的餐廳吃飯的時候，我們一坐下，我說你回不回到大陸了，然後他反問我轉頭，你回不回到大陸了，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同病相連，然後他補充了一句，其 其實我好愛國㗎咁樣。 我唔係好愛國，我係好愛呢個國家嘅人。我唔係，我係絕對係一個唔愛國嘅人嚟嘅。 愛呢個土地係咪？係。 我真係一個係 imaginist 嚟嘅嚇，即係我好相信 imagine 嗰個歌裏面講嘅嘢嚇，即係冇 border 啊，冇 race 冇咩嘅嚇。但係我愛嘅其實我愛我嘅 neighborhood 嚇，喺度附近住嘅人，我梗係當然會關心佢哋多啲啦嚇。咁所以裏邊有好多我嘅朋友嚇，有好多我嘅我愛嘅藝術家我愛嘅文化，愛嘅山水，啊、即係我係好，即係我係好成日同我啲朋友，哎，我真係我好想去新疆啊、西藏啊嗰啲西安啊嗰啲地方睇下嚇、啊，即係，但係我唔係因為外國，我真係對嗰啲民族、對嗰啲嘅山水同埋文化有興趣啦、啊。咁當然我係有好多好嘅朋友，當然有好多我好愛嘅歌迷喺嗰度。 我係啊，我記得在2014年嘅陣，即當我選擇去參與雨傘嘅陣咧，中國大陸啊、台灣，我好多好熟嘅朋友都勸我嘅，即勸我即盡可能冇咁投入。咁佢嘅理由咧係就話，因為你大陸仲有好多讀者，你仲可以發揮好多嘅作用。你一旦走出咗呢一步之後咧，就意味住咧你，即嗰邊嘅世界咧，你冇辦法接觸。當時我聽完就算嘅，冇好深嘅感受。但呢幾年當然感受甚深啦，即我明佢講咩啦。由今晚我見到好多即你嘅歌迷特登遠道喺大陸過嚟聽你講嘢，我諗能夠促使佢哋咁樣走過嚟，甚至嚟到咧未必入到嚟。即當然因為佢好珍惜呢個同你交流嘅機會。其實我係想問，即呢幾年。即係啱先你講，其實即係其實 border 都係人為嘅東西。你嘅歌其實有普遍性，但係因為雨傘就過唔到羅湖，或者嗰邊嘅你嘅歌冇辦法喺呢個大地上面，其他人成好多好想聽你嘅歌，人聽唔到。即係其實我想問下你呢幾年有冇啲掙扎咧？望翻轉頭有啲咩？ 冇，我完全冇後悔到。咁同埋即係多謝科技啦嚇，我希望科技可以令到嗰啲嘢繼續傳播啦嚇嚇，雖然我收唔到錢啦，咁但係即係你就可以落嚟買嘅嚇，落嚟香港買，咁就係咯，我覺得我唔知道啊，即係我冇辦法翻去，但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矛盾嘅事，即係有好多人以為，即係我翻唔到去咧，我就都希望我嘅同行都翻唔到去。其實我唔係，我成日都我諗咁，我咁諗係啱嘅。即係我唔應該鼓勵我啲同行唔翻去嘅，我應該鼓勵我啲同行，而係有心嘅同行。即係佢哋都係文化工作者，或者係佢哋係演藝或者係音樂家，佢哋應該繼續翻去。如果佢有機會，咁用佢哋嘅方法。去 support 啊，去改變嗰個文化，改變嗰個社會。當然，我覺得但我覺得我哋唔應該帶住嗰個嘅心境話，我哋要去改變人哋。我覺得其實人哋都識改變自己嘅，即係唔好覺得我哋係高高在上，我哋係即係我哋嘅文化又高過人哋啊，或者係我哋嘅道德又高過人哋。我唔覺得，我覺得我識咗好多人，佢哋嘅。文化和道德都是很高 的人，社會都有的、啊、不過我想是那個大的氣壓，即在內地那個氣壓實在是太令人覺得窒息了，我覺得是。所以有時我想他們自己在裏面，我認識很多的藝術家或者是音樂家，他們其實都遇到很多的困難、即是他們開始即我知道有些他們開始有些很多歌不唱得、即是間時都可以踩一下界，又不唱那些界點不踩得、間時都可以做一些演出，然後有很多演出又被人封殺、我是知道的，其實他們是看禮在裡面。我想是需要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可以給到鼓勵他們繼續用他們的方法，因為我想他們其實遇到的壓力大過我們，因為他們又不可以走，他們不可以說一走了之、 啊，我哋喺香港其實反而有時一走到啲誒，即係算啦，唔理佢啦嚇咁。但佢哋唔可以，佢哋所以佢哋嘅家人啊，佢哋嘅所有嘅嘢都係佢哋嘅差事都係喺上邊啊。咁同埋講佢哋嘅舞台都係喺上邊啊，因為佢哋想講嘢俾佢聽嗰啲受眾都係喺上邊。咁所以佢哋係唔想離開佢哋嘅受眾。咁、其實我都係，即係我都有一小部分嘅受眾係喺上邊啊，但我冇辦法，我唔可以上去而家啊。咁唯有佢哋用自己嘅方法嚟聽啦嚇，咁係啦，我希望科技可以令到佢哋即係聽到我嘅歌或者係啦，我哋嘅 message 啦嚇。 OK， 我哋俾一 round 掌聲明哥先。 多謝多謝。 我先好大膽地 make 一個 request 先，等就去到最 end 嗰陣，你可唔可以唱一首歌？ 哇！ 是因為你講咗咁多歌迷，我想聽你的歌啊！我諗咗好耐都冇 開我機會講嘢。 OK， 我哋一講咗一半啦，我哋仲有一半嘅時間咧，大家可以自由發問嘅。每位朋友舉手咧，就問一個問題，好唔好？盡可能緊亂啲啊。 OK， 請先。 OK。 首先多謝在場嘅 Vincent 老闆俾機會阿明哥，我分享翻先啦咁。其實兩個問題喺度，分咗佢翻成個香港新聞認同，因為我係一個九十後，咁我都係好後期先至開始聽明哥嘅歌嘅。咁呢首今夜星光燦爛咧，坦白講喺而家香港好多時會relate 呢個政治嘅人好多時，就因為而家好多人就話，政治唔關我事啦，係咪？咁但係就明哥嘅歌，其實喺嗰陣時反映咗社會現象，到而家其實都更加深入嘅。咁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想問明哥點樣睇啲人話政治唔關我事呢個心態咧？第一樣嘢，因為如果有呢個心態，正翻翻去80年代四嗰、那個叫做嗰個不斷做嘢，我就可以升職加薪嗰種嘅時候，其實而家喺香港做唔到呢樣嘢。我第一個例子。咁第二個就係、其實我聽咗好耐啦，咁成個講音樂文化呢，我會反而反問返，就係因為其實用返台灣嘅閃靈呢，佢哋其實就會斟酌咗唔一定會返到大陸，而係國際嘅國際市場。咁我哋成日講而家外國人好多時會學普通話，即係國語啦，我唔鍾意用普通話，講普通話國語去做一個第二個 language。 咁我想問一下，有冇機會喺香港呢個咁細嘅市場裏面都可以試一下用廣東話嘅歌去國際呢？因為閃靈一個好現版嘅仔，就係佢由成團到而家去歐洲嘅 target 係不斷擴大，而令到好多人可能日本甚至到歐美國家跟住佢唱台語歌。而台語呢樣嘢好多時喺舊時就同香港一樣，就係有個分化一樣嘢，咁到而家我哋可以一齊用好大聲咁唱台語嘅時候，喺香港得唔得咧 ？OK， 好。 第一個問題先係嘛，即係政治，即係咩？我哋，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已經答過多次啦嚇，即係你可以唔理政治嘅當然嚇，但係政治會不斷理你咯嚇，咁所以你唔理都冇用啊嚇，你唔理佢會繼續追住你嚇，因為生活就係我哋係俾政治包圍嚇，你絕對可以選擇唔理嚇，但係不過你仍然活喺裏邊啦，我覺得係。咁而第二個問題係好啱佢講得嗰樣嘢，我一路都喺度諗緊一樣咁嘅嘢，恐怕這個都市即係恐怕這個即係吹散都市光輝到此我覺得80年代嘅光輝咧有啲客觀嘅原因係其實因為當時香港係香港嘅經濟同埋香港嘅粵語嘅文化咧都係好強大嘅，即係國語嘅文化，即係當時台灣嘅國語係未成形啦，未好似香港咁勁啦。然後經濟上都係啦，咁中國大陸當然一切都未開放啦，文化經濟上都未開放。咁所以有一個客觀環境係令到香港嘅文化係獨大嘅嗰陣時，所以殺曬所有華人地區。 嗱，咁而家其實無論主觀嘅客觀，即係香港都係處於一個劣勢嘅。咁但係我睇翻，其實全世界好多嘅經濟體咧，譬如好多好細嘅，譬如冰島啦，譬如北歐嘅國家啦，北歐嘅國家，譬如係瑞典啦，瑞典我諗人口好，我唔知有幾多啦，我諗同香港或者比香港更少啦。但係瑞典嘅 export 係好犀利嚇，即係佢嘅汽車啊。但係當然瑞典一個最大嘅 export 就係 ABBA 啦，我唔知道大家可能小朋友唔知道啦，即係瑞典嗰個出口量最大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嘅音樂，就係樂隊 ABBA。啊，即係為佢賺到嘅金錢咧，係由70年代賺到今時今日都喺度賺緊。咁一個咁細嘅國家嚇，咁、啊、當然啦 ，ABBA 唔係唱瑞典話嘅嚇，即係 ABBA 係唱英文嘅嚇。咁、啊、然後冰島啊，冰島嘅旅遊同埋，即係我諗我哋嗰個北國已經大過冰島啦，即係嗰個人口嚇、啊。但係冰島嘅旅遊。同埋冰島嘅音樂係真係大家都係好 enjoy 嚇，大家真係最中意嗰啲音樂都係嚟自冰島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好值得我哋去諗嘅。究竟你係一個細嘅一個嘅 entity， 其實你仲可以做啲咩咧嚇？台灣都係啦嚇，即係台灣一個咁多人愛嘅地方嚇，即係佢個經濟可能出現問題啦嚇。咁但係佢比起中國大陸，即係佢係好細嘅好多嘢咩都。但係台灣係個個人都中意想去，大家都中意親近嘅。咁我台灣係有一種魅力係地啲地方冇。咁我呢啲嘢都係我哋香港人值得三思。究竟我哋除咗金融同經濟之外，我哋香港人仲有啲咩魅力？我哋應該去再次將嗰啲嘅嘢再次彰顯出嚟咯，我覺得係。 好，阿 Jack 先。 係明哥，我想問一下即係過往有一段時間，你嘅音樂創作可能係想打破嗰啲禁忌啦。嚟緊嗰一段時間咧，如果再創作音樂，你嗰個方向會係點樣？個 message 會係點樣？ 我諗冇諗緊咁多啦嚇，因為我諗創作人係好少啊，至少對於我嚟講啦，創作人好少係好少計劃嘅，即係計劃出嚟嗰樣嘢咧，即係就唔對我嚟講唔係好唔係即係唔好玩嘅，即係太多嘅計劃嚇咁。所以我未計劃就係點啊？雖然其實我而家係喺度錄緊一啲嘢，但我好多時候係一路咁樣，即係邊做邊去，慢慢先睇到嗰樣嘢係慢慢變成一樣啲嘢嘅嚇。咁所以我冇諗住話跟住我要寫更多嘅政治嘅歌，或者跟住我要打破更多嘅禁忌。我又冇真係咁諗嚇。即係冇一個好明顯嘅 agenda， 其實真係冇我只係覺得我應該要交嗰張新嘅專輯出嚟啊，因為真係好耐冇專輯出嚟咁、我諗講咗咁耐，咁所以係喺今年內一定要推出一個新嘅專輯，只係即係咁樣啫嚇。咁所以但係你話譬如話你關心嘅嘢係咪一定要變成我唱嘅歌咧？我又覺得唔一定嚇因為有很多事情未必變成歌，就即係變咗歌就可能，即係有很多人話啊，其實你可唔可以將某一樣嘢寫成一首歌？但係有時我話其實唔得嘅，寫成一首歌就冇咗嗰個美麗喺裏邊噶啦，或者亦都冇咗嗰個原本你想講嗰樣嘢嘅一個功能嚇即係有啲嘢可能係需要另一個 medium， 可能即係只可以我坐喺度用個麥同你。即係用説話去講嚇，或者只可以喺個街度舉隻手嚇，即係遊行嘅，係即係一定要用另一種形式嘅，可能唔係用音樂嘅嚇，即係可能係咁樣即係我會仍然關心嗰啲題目，但可能唔一定要所有我關心嘅嘢都變成歌咯。我諗係 好，各位 女仔。 好， 喂 ，Hello， 同 哥你好，係咁嘅，因為我個人嘅經歷咧可能比較特別，其實我係廣東茂名人。同埋咧，我嘅同埋咧，我大學咧係喺天津度讀嘅。我依家嚟香港讀碩士。我喺天津嘅大學嗰陣時咧，舉辦過一個粵語班，同埋係零收費嘅，完全公益性嘅，係一個學校嘅社團。每年咧，我哋廣東人都有一個小圈子啦。咁我發現係粵語嘅情況咧，喺廣東係一年一年咁衰落緊啦，尤其是我哋人口增加嘅時候，同埋有時候我覺得政治嘅因素咧係強姦緊你嘅語言文化同埋你嘅個人生活。你去學校講普通話啦，咁你翻到屋企關埋嚟講乜嘢，好似佢哋都要理咁。後期唔該 put 個 mask 喺我塊面度啊。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對於呢種現象點睇咧？好似係一個政治一個咁樣。我覺得生活同埋一輛社會嘅發展咧，係好自然咁影響緊呢個文化。但係我覺得有呢啲咁強有力嘅因素，突然間插一腳入嚟，我個人係唔係好舒服？同埋我都想知道我究竟可以做得啲乜嘢？唔該你。 好多謝呢位同鄉嘅問題，好容易。我忘記咗，如果在座譬如有啲大陸嘅朋友，如果你發言你又驚我哋嘅 video 影咗你覺得有少少風險嘅話咧，你完咗之後可以同我哋講嘅，我哋會 mark 低到上公開嘅咧，會幫你整到好温柔。 睇佢識條，死啦！我已經唔記得咗你問咩問題了。即係你話，嗰個政治介入咗你，介入咗你嘅食飯嘅飯台同埋屋企嘅客廳係嘛？ 語言 啊，係啊，係咯，咁樣其實係好粗暴嘅，真係啊。咁咪反抗咯，用方法啊，即係要抵抗啦嚇，即係應該要。我都唔知道有咩可以做，但 其實廣州啊有保衞意義運動， 係咪啊？廣州咁應該要繼續應該 spread 即係發散開去咯，即係我諗就係大家唔好咁容易放棄咗自己，即係自己嘅嘢，因為話係咯，即係唔好因為大國家嘅大方向、國家嘅大局裏頭。每個個體嘅嘢都要，即係國家嘅發展好似要每個人每個個體犧牲曬所有自己嘅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呢、這個國家好粗暴咯，我覺得。即係我諗我哋唔可以容許，我覺得一個國家係應該要一個國家要強大嘅時候，其實要令到每個個體都係啦，即係都好舒服咁樣去一齊。一齊進步咯，或者一齊享受啦。而家好似好多嘅平民係享受唔到國家嗰個壯大、強大嗰個嘅成果，只係感受到嗰種嘅辛苦啊！即係我成日要，即係成日我哋要好似幫我哋一齊捱過去先啦。但係跟住我享受唔到個成果，咁我哋係應該。我哋應該要讓呢個國家有一個制度俾我哋去投訴、申訴呢樣嘢嘅，而呢個國家係冇，我覺得嚇，淨係唔俾人，成日都閘住人哋，啲人又話上訪，又唔俾人哋上。同埋我成日都唔係好明呢個上訪嘅制度嘅，點解要去到係咪一定要去北京上訪㗎？ 因為佢喺地方嗰度有煙霧路數。 係咯，咁呢個國家已經有事啦嚇，點解要咩都要北京咧？呢個係皇帝嘅，即係一個皇帝嘅國家嚟㗎嘛，係嘛？點解應該每一個村、每一個嘅縣、每一個市？已經是一個好，即係有自己啱嘅一個，自己可以運作到嘅嘢。咪點解要去下下都要上訪咧？ 因為香港四月開始冇啦。 咩嘢啊？ 四月開始冇啦，警察都 冇啊， 唔準添啊，感覺 唔準乜嘢？ 唔準上訪， 唔準上訪啊！ 四月香港都冇啦。 哇，咁恐怖，係咪？ 我想由呢度再追問一句咧，就係我記得喺港台嗰陣咧，即係你嗰個發言第一個 point 啱先講啊，就係你覺得。保衞或者保護自己的語言文化是十分之重要的 yeah, yeah. 我想你作為一個創作人對這個一定感受很深，而香港我想不單止是廣東，香港人其實現在都面對著這個這樣的感受到這個威脅， 其實我問一個好 basic 嘅問題，就係點解自己嘅語言對我哋咁重要？ 我諗因為你呢個係一個一來係你嘅歷史啦，係你嘅記憶嘅一部分啦。你嘅歷史同記憶唔可以即係 erase 咗佢。而另外一部分就係呢個係你最好表達自己嘅工具，我覺得係嚇。咁、所以我唔想佢冇咗嚇。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俾人知嘅部分嚇。咁、所以誒、當然我都係一個自由嘅社會，你係可以選擇用唔同嘅。嘅 medium 嘅嚇，咁、但係但你唔可以，規定我唔準用呢樣嘢咯。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嘅趨勢就係，大家都係一路想消滅緊消滅緊廣東話嚇。咁、我覺得嗰樣嘢係好恐怖嚇。 OK， 好啊， 呢位 即係近呢幾年大家都 feel 到，其實香港社會有好多，即係大陸政權對香港。社會各方面，可能政治、經濟、文化好多 interruption 咁樣、其實咁有兩撮人嘅，一班就係覺得話、要想割裂同中國大陸嘅邦定，咁仲有一班人就係話好消極嘅話，你唔中意咪移民咯，你咪走咯咁樣講。咁其實我就好困惑嘅，因為、即係外回歸之後先出世嘅，咁樣我就覺得，因為而家、可能年輕人呢一班都已經好撕裂自己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咁可能之前。嗰啲社會運動會令到一啲人會即係覺得好消極，就、抗爭無門咁樣。我又想問我哋，你覺得我哋呢班小朋友可以為香港社會點樣做到啲乜嘢咧？ 好難啊！呢個問題我都想知道。 八九年覺得你點樣面對移民潮 㗎 ？OK， 你先咧。 好。可以點啊？即係頭先你話有一班咧，就話唉唔理啦，走啦嚇。有一班係會咁樣，有一班就係點樣？有一班係點啊？ 想割裂同大陸。 同大陸割裂啊！當然，亦講亦都有一班係完全覺得係擁抱嘅。我諗有啲人係擁抱嘅啊，幾好啊！我哋嘅國家而家咁樣嚇，我真係相信有啲人係咁樣。我覺得。可以點咧？我覺得係社會運動可能無疑而家係一個好似係一個低潮嘅時候嚇。咁、我覺得即正如好似話我哋八十年代嗰個樂隊嗰個嘅潮流都有高低嘅時候，即係話佢有機會嚇。而家香港睇下，大家最中意嘅就係 Super Moon 啊，即係 Super Moon 係四圍都係佢啊。咁即係係有會翻嚟嘅一日嘅，有啲啊，即係嗰啲機會係會再翻嚟嘅。我覺得有嗰啲時機會再翻嚟嘅。我覺得係你，我唔知道係咪啦。即係每一個人，無論你係年輕人或者你係一個成年人，你係咪都應該？繼續好好咁樣去裝備自己先嚇、當然咧，你係可以決定走嘅嚇、但係走啲我唔理佢啦嚇嚇，即係我同嗰啲唔決定唔走嘅人講啦嚇，即係唔走嘅人，我覺得你唔好消極啦嚇、我覺得你好好咁樣去裝備自己 ，equip 自己，因為下一個嘅浪潮可能就嚟嚇、你唔知幾時會嚟嚇。當那個浪潮嚟嘅時候，你應該可以迎難而上，即係你可以即係 ready 嚇、即係 rise to the occasion 啊，應該係。咁我覺得另外割裂我唔知道。我覺得你我覺得同愛唔愛國或者係係咪中唔中國人嗰個身份冇乜關係。我覺得你好難割裂啦，你係一個美國人，而家都好難同中國割裂啦，因為中國大多嘅地方係冇人可以避佢啊！我覺得嚇、你其實你走咗去一個第一個國家，你都避唔到呢個中國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割裂都係嚇自己，係啊，其實係我諗你係要，如果你覺得呢個係一個長期嘅抗爭，你係應該要知己知彼嚇，你要認識。你要認識你嘅敵人啦，反而如果你係當佢一個敵人嘅話，咁所以你要認識佢咯，我覺得係嚇。咁、然後你先知道點樣去同佢去 deal with 佢，我覺得係。 OK， 追問一句，阿明哥，你喺你人生入面最低潮嘅時候係咩時候？ 成日都有喎，咁好彩得一次咁咯，唔會。其實成日都會有嘅， 或者你喺你自己好低潮嘅時候，你點樣？ 我想不如咁講啦，其實雨傘之後都我好多低潮啦，但雨傘之後絕對係一個低潮嚟嘅，係唔知道以後應該上點，即係應該做咩，寫咩歌，唱咩歌，做咩事，走唔走，即係諗好多嘢嚇，所以雨傘之後其實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其實喺度諗緊。即係喺度思想緊生命啦，真係然後，我覺得譬如我今日嚟呢一度，其實都係當然，我覺得而家係我已經遠離咗所謂嗰個低潮好耐啦，但我覺得而家所謂在社會運動裏面，而家仍然都是一個很低迷的時候，都不是一個。咁但係我覺得我今天嚟呢度，其實都係繼續做緊一啲嘢，就是我覺得所謂的公民社會，我哋其實應該要繼續連結埋一齊，我哋唔應該放棄，因為其實下一個運動可能很快要大家準備一齊去參加。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即係我又唔覺得即係每時每刻每日都需要咁樣，我覺得唔係嚇。咁你唔可以咁樣嘅時候，你咪要去多啲嘅討論，多啲嘅去學習，然後去醖釀嗰個能耐咯。我覺得係嚇，即係係咯，即係或者用其他嘅方法咯。 Okay. 我覺得我哋今晚其實都係做緊類似嘅東西，就是喺個公民社會入面去累積能量嚇。我哋我接見到好多朋友舉手，放心啊，我哋先 俾嗰邊嗰啲人。 阿 Margaret 有問題啊？ 唔係有問題，我想講講咧，就第一咧，我唔係黃耀明嘅 fans 嚟嘅。 唔使啊，我係你嘅 fans 得㗎啦。 我今晚嚟咧，係特別。是表示我對黃耀明的尊敬和感謝，因為很多人沒有你做出那麼多的犧牲，但是呢你的犧牲是，如果我說黃達明是很低調，你以為我瘋了，但是的確是很低調的，他做的任何的犧牲他知道的後果是怎樣，而仍然是很自然地去做，這些是很難得的。我哋見到有啲人少少嘅犧牲已經嘈喧巴閉到不得了啦，咁呢啲即係比起黃耀明咧，真係我覺得係判若雲泥。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特別係多謝黃耀明。 多謝黃耀明。 第二咧，今日我聽到好多嘢咧，我都係唔知道嘅，因為我哋喺平行世界裏面。不過咧，有一點咧，即係關於人士最後嗰個問題咧。我覺得點解你1987年嗰陣時係會有咁爆發嘅創作嘅感情嘅熱情喺度咧？其實因為1987年咧對香港嚟講係一個 crisis 嚟噶，係一個難關嚟噶。我哋嗰陣時咧，即以前啲人咧係唔會面對我係咪香港人，我係香港咯，係咪？咪識女朋友、男朋友去做嘢咯嚇咁。但係咧到咗因為要1997嗰陣時咧，忽然間覺得自己係香港人，我哋點樣樣為前途去打算？其實嗰陣時係個 crisis 嚟噶。但是在一個這樣的危急的時候才激發了這個創作的能力，我覺得為什麼你有一這麼多受到這麼多壓迫的時候呢，你沒有崩潰呢？就不是因為看了吳凱兒那些專欄，而是因為呢是你是那個着意呢，在於你要有東西創作，你想說東西，你想表達一些東西出來，所以是藝術和文化和表達自己呢，是遇到一個這樣的危急的關頭呢，是會出現了。那我們想一下呢，其實你想一下，你說為什麼1987年是不同呢？為什麼之前呢雖然有這麼多厲害的人呢，你覺得是不同呢？因為我們是，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經過3個年時代，我們現在只是在第二個時代。第一個時代呢就是香港沒有自己的身份的，只是借別人的東西， 西方的音樂、西方的文化或者中國的傳統中國，但是呢到了87年的時候呢，我們有自己，你要創造的就算是小宇宙都好，都是自己來的，但是你是表達自己。好了，我們現在到了一個危急的時候呢，這個危這個難關呢是比87年更加大的一個難關來的。 咁咩都失去啦，就你。 咁我哋就係喺最危險失去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有一個對自己嘅文化、對自己嘅文藝，即係你有個創作力喺嗰度咧，我相信咧，我哋會有更成功嘅作品，包括你在內咧，都會更成功。但係今次咧，唔係淨係表達我哋係香港人，而係香港人點樣變成。全世界都知道的，咁係咪你覺得呢個先至係我哋嘅黃金時代？ 絕對係，我覺得其實我哋有陣時一切嘅嘢咧，無論經濟啦，或者係文化啦，都只係諗住即係北望神州嚇，即係正如即係譬如我啱舊年嘅十月啦，我在日本做了我第一次的演唱會，我從來想著去日本的，因為當然是去北京啦，當然是去上海啦，當然是去成都啦，去什麼日本啫？大把錢賺啊，即係中國啊。就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就要開始揾幫自己揾自己新的方向。其實日本是很好的嚇，即係日本都有人聽你的音樂啊。咁我就喺度 plan 緊。去啲從來未去過嘅地方，因為我哋間時真係太懶啦，我哋覺得中國大把錢揾，所以我哋只係唱住石頭記就可以中國唱三年，即係唱三年都得㗎啦，30年都可以唱石頭記就得㗎啦，嚇而家好多人就做緊呢啲嘢，只要你有一首紅嘅歌咧，咁你就可以喺中國即係揾食揾幾十年，你唔需要去做其他努力嘅嘢，嚇咁我覺得我突然間好像有少少賣廣告咁樣嚇，即係因為譬如我哋有嘅 NGO 叫文藝復興啦，我哋就係譬如話我哋上次帶嗰啲香港嘅 musician 咧，就去啲從來未去過嘅地方嚇，去德國，我哋下個禮拜就會帶佢哋去三藩市嚇，即係呢樣我諗住，我哋從來冇諗住去嘅，我哋從來都只係諗住去北京嚇、上海啊，即係只係做呢啲事嘅啫嚇，因為我哋嘅志向太細啦，我覺得因為這個危機、這個難關令我們想一下，即何韻詩因為回不到大陸、所以呢他就自己走去加拿大，回到自己的鄉下滿地河就做回去滿地河做 show、即是這樣，即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為自己想一些 新的生路，我覺得是、即不要覺得其實 Actually 你剛才提的閃靈，閃靈的 Freddy 也有說，他說我哋好多玩做文化嘅人咧，都係太過靠大陸，即係只係靠大陸、其實係唔應該咁樣嚇。不過嗰個好恐怖嘅地方咧，其實西方咧都係只係靠大陸，即係西方嘅主流嘅一啲嘅文化工作者咧，都係靠攏大陸。咁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即係兩邊一齊要互相咁嘅。抗衡的，我覺得其實是仍然是可以抗衡的。 OK 好，我都要再希望大家給多一次掌聲，不可以香港朋友應該知道他過去幾十年在香港應該在立法會裡面應該是最受人尊敬的一個議員，我們給這邊的朋友，有沒有朋友舉手？ 好，這位男仔先，其他朋友稍安無錯。 我想問關於少少樂壇生態嘅嘢。咁其實80年代嘅樂隊潮，其實據我所知個商業操作，即係商業操作嘅成分都唔細。咁到你單飛之後啦，咁你首先去到滾石啦，跟住就正東啦，跟住就係全港最商業嗰間唱片公司啦，英皇。我想問，其實你有冇任何一個 moment 諗過不如做獨立歌手咧？那個創作自由可能會大啲，定係其實喺香港嘅樂壇生態裏面其實唔容許？ 俾問多個問題， 後 邊嗰 個，後邊嗰個 問埋先。 其實想我都係想問翻啲音樂嘅咧，就係、是、顧家輝嘅 tributes 同埋黎小田個 tributes， 你嘅心態歷程咧個變化係點咧？ 好 ，OK。 第一個問題係 歌手， 有冇諗過做獨立歌手啊？ 冇，因為我當時冇諗過做男歌手，因為我覺得我真係一個好好彩嘅人。我加入咗即係好商，其實商業其實英皇好商業化啦，但其實1980年代嘅寶麗金都係非常之商業化嘅唱片公司嘅嚇。咁但我好彩嘅時候就係因為點樣咧？呢啲好商業化嘅地方咧，從來都冇干預過我做咩嘢，而佢咧又俾到最多嘅資源我，咁我就何樂而不為咧？我梗係用佢啲資源啦，係嘛？因為第二度冇資源俾我啊嘛，咁佢又俾咗最大嘅資源我，咁就任我去做乜嘢，亦都唔干預我做咩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我會用咗佢嘅資源做我想做嘅嘢啊。咁而我從來冇覺得我係做咗一啲我係要服務那個商業化的主流啊。當然我有做一些很主流的事，但那樣東西是我自己很心甘命抵去做，因為我喜歡那樣東西。我喜歡有流行的 moments 的都啊，即是我不是喜歡成日喜歡做一些很粉細製作的事，我不是的啊。那但我覺得流行的 moment 都是一些很開心的東西的啊，所以我有時我都喜歡流行一下的。但是嗰啲嘅時候，我冇諗過做獨立啊。一來，譬如話我後來我成立咗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嘅 label 係一個獨立嘅 label 嚟嘅。咁我更加覺得我好似應該留喺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因為咧佢俾好多啲錢我去養好多 label。啊，如果我自己喺嗰個 label 咧，就嗰個 label 都要養我啊。咁所以咧那些大所謂大啲嘅唱片公司咧，佢可以俾到多啲錢我，咁我又可以做，然後我又可以俾翻我嘅養翻我個 label， 咁何樂而不為啦？咁所以 Jazz One 我係一路都留咗喺嗰啲唱片公司裏面。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咧，從來由1986年到而家咧，我都係個獨立歌手其實嚇，其實我從來都冇理佢哋嚇，咁就。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顧家輝 的小田。顧家輝黎小田，我想顧家輝做的時候應該是2005、2004、2005那個專輯。我想那時候我已經意識到香港的我覺得香港沒什麼人好好做記錄，沒什麼人做 archive。有很多人以為你即是出老歌呢就是一個好好的生意，因為很多人喜歡懷舊，很多人不再聽新歌，所以出老歌的唱片呢那個市場是好一點的。但是對於我來說呢，我是希望 archive 香港的流行文化，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專輯，整個專輯都是錄顧家輝的歌，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粵流行音樂 的一個 history。 其實我做的時候呢，我已經想著了有一天我是要做黎小田的了，估不到是隔了這麼久才做， 但 是還 是那個時間是 啊，咁啱啦，咁啱嗱，因為我做顧家輝嘅專輯成應該係2004、2005啊，我覺得我冇記錯。咁跟住後來我就再做多咗一次，我係直情做咗個 show 添啊，係成個都係顧家輝嘅啊。咁我覺得當你發覺那個我想係有系統啲去 archive 咗香港嘅pop music 的 culture 啊，咁至少有一嚿嘢擺咗喺度啊，呢一個係顧家輝嘅一個作品，然後呢個 DVD 係唱咗顧家輝嘅歌，咁然後到2016年咯，係2016年啊，咁我其實做完顧家輝之後，我就希望想逐個去做，咁但係當然。我不想連續咁做啦，即係啲人會鬧我，即係你又唔出新嘅歌，咁所以我就等咗好多年先至做，咁就 我一路都好想做黎小田啊，其實逐個跟住有，其實仲有好幾個，即係譬如黃霑啊，或者係有一個寫咗好多邵氏電影嘅主題曲嘅叫黃福靈啊，我其實有一個好長嘅 list 嘅，我希望我夠長命可以即係做曬佢啦嚇。 追問一句，係即係你咁樣講咧，我理解其實你似乎覺得香港嘅粵語狼曲咧，其實係有一個傳統的，即係你當你講做一個 archive 或者向呢啲人致敬或者希望我哋見到佢哋嘅存在嘅時候，其實我想問一問就係你係其實意識到。其實你自己是在一個香港粵語流行曲的一個 tradition， 當然你覺得這個 tradition 對我們，即我想你現在做好明顯對香港對這一代人很重要，為什麼不重要？ 所以最尾嗰個， 即點解咁重要？即點解有一個咁樣 archive 令到其他人知道有國家輝有黎小 田？那個 archive 就是我哋嘅歷史嚟噶嘛，我哋嘅歷史，我哋嘅回香港人嘅歷史。即你用 archive 有好多種，有好多可能係文字，有啲係音樂，有啲係影像。咁我希望我用音樂去 archive 咗香港嘅某一個古仔啦。 點解歷史咁重要？ 哇！冇歷史就冇咗，我哋冇價值嘅啦。我覺得我覺得歷史係好重要啊！即係歷史即係 history 啊嘛，我哋每個人嘅故事嚟噶嘛。如果我哋冇咗歷史，我哋香港人就冇咗噶啦。咁而我覺得我哋冇好有系統咁樣去講我哋嘅歷史啊，香港人服務啊，即係咁我自己做得幾多咪幾多啦，所以我咪話做完顧家輝就做黎小田，做完黎小田我又做黃福靈嚇，咁即係例如咁樣啦嚇。咁啱嗰個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嗰個係一個 真 係好嘅。咁當然唔係一個 condition 啦，我專登揀過啦，當然啦。我唔知大家係啦，即係因為黎小田係寫咗好多亞視歌啦，咁我係揀咗亞視結束嗰日嚟做。嗰、那個黎小田嘅音樂會，咁我覺得係唔係其實都唔係我揀嘅，係時代揀咗嗰個人啦嚇，即係點解即係天要揀咗嗰個人，咁所以唔可以唔做啦，即係不能抗拒嗰樣嘢嚇，咁所以就喺嗰日做咗嗰件事，咁我好開心做咗嗰件事嚇，而頭先阿 Margaret 都講佢話，其實呢啲咁嘅 crisis 啦，呢啲咁樣嘅。混亂的時代呢，其實真的給了很多很多的inspiration 我們去創作的。我想我在雨傘之後低沉了一段時間，跟住就其實我數回轉頭，跟住我其實是做了很多個的演出，可能我不是出了很多張唱片，但我是用演出來記錄了很多雨傘之後的感覺。那第一個就是其實很奇怪的，其實在雨傘那年我已經做了太平山下，我覺得那個是在雨傘前幾個月發生的。那太平山下其實已經是講緊香港已經進入緊那個的狀態，那跟著16年的黎小田那個，那然後跟著大明一派那個，那然後到去年那個，即這幾個都是我是用音樂用做音樂會做演出嚟去記錄低雨傘之後我嘅一啲嘅心路歷程，或者係香港人嘅心路歷程，可能係啊。咁我係未試過咁多產嘅，其實係，但係可能唔係錄新嘅歌啦，但係不斷做好多嘅演出啦嚇。 OK， 好。 冇乜嘢啫，請明哥可唔可以送一個飛吻俾場外嘅歌迷，因為佢哋等咗好耐，但係就爭少少機會入唔到嚟，就企咗幾個鐘聽明哥 講。大家聽唔聽到講嘢外邊？聽唔聽到啊？多謝你哋，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地方真係咁細嚇。 OK， 好， 多謝。 側邊啲朋友見到嘅，等陣優先幫你哋簽名嚇。嗱，啱先阿明哥呢個幫我都好緊要嘅，因為我其實係咁多年，我覺得喺香港流行曲樂壇入邊，我第一次聽到你好似咁樣講對一個香港流行音樂嘅歷史或者前輩，即係有一個傳統，然後覺得要將啲歷史透過歌聲嘅留低咧。我第一次聽，而且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 我覺得有一樣嘢，香港有電影資料館，即係有 archive， 但係香港係冇流行音樂嘅 archive。 啊，冇人做緊呢件事。即係流音樂係一啲，即係一啲可以隨時掉咗去嘅嘢嚟嘅，係一啲 junk 嚟嘅。即係大家覺得係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嘅，流音樂唔係 junk 嚟嘅，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好好咁樣去，好好咁去 archive。 好。中間呢，我睇下先，應該優先俾邊邊份 ？OK， 呢邊先啦。 我想問一下，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好多人成世可能都係懵懵懂懂嘅。我想問一下明哥係點樣去尋找以及確立自己一個自我？ 好，俾落三名佢啦。 系咯，唔知答啲乜嘢？点样寻找我？我都系好懵懵懂懂噶。我啲朋友成日觉得我戆居居嘅。咁点样寻找？同埋，我谂我会应该点讲？你即系应该要我真系唔系好知道点寻找到啊？我想 我是一個很有好奇心的人的，我是一個 很有冒險精神的人的，其實我想這件事 很重要，就也都其實我是一個沒有目標的人的，我想這個也很重要，我是很喜歡自己這樣讓自己迷失，就是 在一條路裡迷失一下，即係我中意我有啲朋友成日笑我話咩，或者係嗰啲唔係旅遊熱點嘅城市啊啲國家，我都好中意去，因為我就好中意四圍咁樣去逛，喺一啲總之我未去過嘅地方撞到一啲我未見過嘅人，我係中意咁樣其實啊。咁我呢樣嘢係對我有好多嘅好多嘅衝擊啦。咁但係咁係咪會揾到自我，我真係唔知道嚇。但係咁嗰樣嘢會令到我豐富咗我嘅人生咯，我覺得係然後你話係咪揾到點樣揾到自我啊？我真係唔知道，我覺得自我唔係真係好重要嘅嚇，即係你識到啲咩人，識到啲咩嘅碰撞到啲咩文化嗰啲嘢，好似有時重要啲。我諗我係一個自我，我都唔知道，真係唔夠識答呢個問題。 OK， 我想問一問出邊有冇朋友想問問題嘅？出邊 OK， 你俾個機會出邊嘅朋友 OK， 你行前少少，我俾個麥你。阿小雲，我個麥要俾 OK。 多謝明哥，我係深圳過嚟。我就唔係明哥嘅 fans， 但係咧，我喺前嗰幾年就聽咗你《美麗的呼聲》嘅演唱會，就感觸好多，所以就中意咗你。中就是你的歌 ，OK， 咁因為咁認識咗你嘅， 繼續啊， 咁我知道你當年同哥哥合作咗一張專輯 crossover， 係， 咁呢排 你係哥哥嘅 fans 嚟㗎，OK， 繼續啊， 咁你當年有冇同佢交流？因為佢都係一個主持嘅。有冇同佢交流過？比較有趣嘅話， 八卦呢個問題，所以真唔係真係真 fans 咯。我都答你啦嚇，嗱就俾翻阿媽嚟先。其實我想答咩咧？係哥哥 OK。雖然我頭先話啦，即係我話我哋係趁即係、就是、我哋係睇到八十年代音樂，我哋覺得嗰個係一個衰落嚟嘅嚇，因為佢哋不斷係改編即係西方同日本嘅歌曲嚇咁但係無疑，我覺得其實喺一個創作嘅過程裏面咧，有一個過程其實係一個模仿嘅。咁我覺得八十年代初 即係嗰啲嘅模仿啦，即係模仿西方或者係模仿日本。其實包括我哋自己，其實我大明金牌都係模仿一啲西方嘅嘢嚇。咁但係嗰個模仿嘅過程咧，其實有時都好重要嘅，即係好似你學書法都要開始嘅時候，真係抄人哋嗰啲嘢先嚇。咁我覺得張國榮係一個非常非常尊重嘅一個嘅藝人。即雖然我同你一樣，我都唔係佢嘅 fans 嚟嘅，但我係非常之尊重佢。即係我都唔係聽 Monica， 我係聽 Monica 嗰啲嘢，但係其實我唔中意嗰啲歌嘅嚇。咁、所以我係冇諗過我哋有機會有一日係交流嘅。但係當然我係好喜歡佢嘅我譬如我係佢嘅影迷多，佢係多過係佢嘅歌迷，其實係咁，但係佢有一啲嘅歌咧，我係後期嘅歌，我係中意嘅。其實咁多過係早期嘅啲歌啦嚇。咁但係佢絕對係我係覺得香港少有嘅做戲同埋喺舞台上面咧，都係咁迷人嘅一個人嚟嘅。其實嚇咁，所以唱片公司提出話我哋一齊合作嘅時候，我覺得嗰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你留唔聽到啲係啦，其實我哋兩個都係基嘅。當時我諗大部分佢好似佢已經公開講過佢自己係基啦嚇。咁但我係未嘅嚇。咁但係所以咁，但係我哋兩個人合作咗一張唱片啦，我諗一定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經驗。咁但係無奈，其實我哋做嗰張唱片嘅時候，其實哥哥當時已經係有好多，即係佢有焦慮嘅時候啦，已經係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好嘅狀態裏面。咁但係我係好高興，即、就、係、是、我係同佢一齊做過一張咁樣嘅作品，而佢嗰個作品裏面，我哋大家都俾咗我哋其實非常非常之好嘅嘢出嚟啊！佢俾咗佢好好嘅嘢我啊，我都俾咗我好好嘅嘢佢。咁我哋交換咗，我哋即係最好嘅 artist 存喺裏面，我覺得。咁即係好可惜，即係個故事係咁樣完結咗啊！咁 OK，thank you。 啊，冇聲啊！ OK， 今日我係冇聲喎，啊呢、這個 解釋冇聲，係咪支麥掛住啊？ 邊支麥掛住？ 你哋盡量逼入少少啦。門口嘅朋友，我哋仲有啲時間。如果後邊嘅朋友聽唔到咧，就盡量逼入嚟，大家遷就一下。 OK， 啱先呢位女仔嚇，阿蕭雲俾個。 谢谢明哥，谢谢周教授。其实我是周教授的学生，所以今天才有机会来到这个现场。那首先回答明哥，也不算回答吧，就是说明哥刚才说在内地有些音乐是包括和何医师是听不到的，但实际上我们是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方法可以听到您的音乐。然后第二个就想说，其实我是很幸运的可以到香港这个地方来参加这种活动。那像在内地很多包括我的同学之类的，他们其实如果是要看你的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page 是要翻墙出来的，那这样就说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就是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讲可以讲的就是好多謝佢哋啦嚇，咁亦都希望佢哋，希望佢哋加油啦！即係我唔知道可以講咩，係即係佢哋生活喺一個咁樣嘅世界裏邊。我希望佢哋有一個應該點講咧，有一個好清明嘅心啦嚇，繼續去分辨是非啦嚇，好嘛？我諗呢個好重要，即係喺一個充滿咗。即係充滿咗歪曲嘅道理嘅一個世代嚇，無論係喺裏邊，因為喺外邊嘅世界，其實我哋活喺外邊嘅世界都係好差嘅，成家嚇嚇。咁大家都係仍然需要有一個好清明嘅心，我覺得係 好啊。 佢舉好多次手啊，俾佢 見到 回答 好。 明哥你好，我係一個女律師，咁我舊年喺中大畢業。而家係做記者，但我呢個問題係自己問，唔係做記者問。今年因為今年咧就係89老成嘅生日周年啦，咁你應該都知道呢兩三年啦，喺香港社會其實要喺年輕人之間係有一個討論，就係話究竟香港仲應唔應該繼續係紀念呢件事啦？咁今年係一個好重要嘅年份咯，我知道都會繼續紀念噶嘛。 但我知今年，但我覺得今年一定仲係有討論話，仲要唔要紀念噶？咁我想問你，對於呢個討論有冇咩諗法，同埋有冇啲嘢想同呢啲年輕人講咧？ 我雖然我自己其實由第一年紀念咧，我都對嗰種形式，即係喺維園嗰種形式咧，係唔習慣嘅啊，因為佢哋嗰種嘅嗰種紀念嘅形式唔係我舒服嗰種形式嚟嘅。但係我點解會繼續去咧？係因為我覺得忘記咗就忘記咗，以後就冇人會記得呢件事啊。我係為咗唔好忘記歷史，我係會繼續去紀念咯啊，因為嗰、那個、那個政權就係想你忘記啊，就係想你。即係忘記咗佢哋做過嘅惡行咯，我覺得。咁所以我哋即係今年我哋一定會繼續去紀念呢件事嘅、啊、但係我都希望有各種唔同嘅形式啦。但係即係當然啦，一路坊間有好多討論，究竟係咪應該係圍院，應該係邊度？即係呢個可以繼續討論嘅。即係如果冇一個更加好嘅形式嘅時候，原來人數仍然係最重要嘅，塞滿咗嗰個地方，仍然係對世界。或者對中共嚟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咁我哋就生存佢咯。啊，雖然我哋唔係好喜歡嗰啲播嗰啲音樂啊，講嗰啲嘢啊，唱嗰啲嘅歌啊，即係嗰啲自由花，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唱嗰啲歌。但係我諗，我哋即係如果仲有更好嘅方案提出，咁就最好啦。但係如果冇更好嘅方案之前，我哋唯有塞爆嗰個地方，我覺得係。 好。 唔該，其實我屋企咧，我啦、阿仔啊、阿女全部都係阿明哥嘅。咁我喺度咧，我想講咧就係、都個大聲啦。我想講咧就係、是、分享一下就係、是、以神以後咧，就係、是、我哋呢個基層最真係最基層啲人。咁其實我以神嗰陣時，我係65、66歲，咁我今年71歲。係，咁我哋係公園做運動啊，咩嘢咧？扮師奶啊、八婆啊，咁都會傾偈。咁佢哋會講：哎呀，成班學生冇鬼用，又唔讀書，出嚟咩搞陣啊？係，咁當時咧聽到呢啲説話，因為我自從係2012年翻國交已經同學開始行出去，逢即係有咩遊行我都去。有時阿女都會同我去，但係咧佢哋有工作，有時都唔去得。咁係公然咧，一聽到呢啲嘢真係唔開心。咁我哋咧都會反駁佢，佢話其實你學生將來都係佢哋嘅世界。我哋都差唔多70歲，70幾啦，70、80下啦。我係話，咁點解唔俾佢哋發聲咧？喺議會入邊，要俾佢哋發聲，要俾佢哋選佢哋嘅代表。咁佢話：啊，人大咪公布咗啦。其實佢哋唔知道人大公布啲內容係乜嘢㗎。咁話人大公布啲內容，你知唔知啊？我話佢哋係揀咗你做事，你要揀嗰啲人，佢已經定咗啦。佢唔係俾你提。咁我話你俾咗一個譚慧珠，你俾咗一個咩葉劉淑儀，你俾咗一個嗰、那個老范椒芬，你揀邊個啊？你揀唔落噶嘛？我咁講啦。咁佢話：，唉，你可以提名啊嘛，邊提名啦？人大都唔同意。咁佢哋咧就，但咧我諗唔到，我隔離經驗咗一個大過我嘅年紀咧，就出聲頭。其實呢個有咁目的㗎，北京。佢話當時北京咧就會同全世界講，但你睇港英當時咧啲港督係倫敦英國派嚟㗎。但係我哋而家咧，我哋香港回歸以後咧，啲特首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嘅，咁佢就會同全世界講講。但係咧，其實好多地方唔知道呢個一人一票係點樣選㗎。哎呀，我真係好震驚呢、這個，真係佢年紀大過我，佢竟然可以咁樣諗，係咪？咁我就係想分享呢啲嘢，我係想鼓勵一下啲年輕嘅一代，唔好放棄。即係學明哥丁話講嘅，我哋用 帮自己，可能将来嗰个下一个运动都会再嚟过。其实我一路会记支持噶，譬如话民阵个七一啊、阿严丹啊、阿咩六四，我都会去嘅。咁就系咁。另外呢，其实最近咧就歪咗少少啲问题啊，啲讲嘢。最近咧就呢个咩贸易战，咁佢哋都会讲。哎呀，美國好霸道啊，唔俾用呢樣嗰樣。我話咁，你知唔知中國亦唔俾人哋用邊度啦？不過中國唔講噶嘛，美國亦唔會講噶嘛。其實我知道，因為我仔佢係做 IT 噶，知道。啊，因為咧，自從邊度七點八出嚟以後咧，中國係唔俾用邊度噶，好多嘢都唔俾噶。係咁 ，OK， 就其實我仔一家人就係咁，所以我咧就希望咧用呢個咧嚟鼓勵一下啲後生，特別係九零後、八零後啊嚇，唔好一定要繼續努力。即係我哋其實喺下邊咧一路都係見到有啲唔啱啲嘢咧，就算坐電車都好，我哋都會出聲啦。譬如講嘢好大聲，我哋又會講；譬如話佢哋隨地吐痰，但咧我會睇。如果那個人很大隻啊，好惡，我不敢。但是如果他們就是一個阿伯啊，或者師奶阿婆這樣，或者年輕一點，我都會對得自己給他，喂，我嘴講還沒生。就是我希望大家呢對不對的東西都會發聲，就算是地鐵亂咁食嘢、飲嘢，無論他是哪個人、哪個地方來的人，香港人好、內地人好，或者外國人、菲律賓也好，你都要出聲，就是一種公平的大家是來對待他們。 好了好了好了，多謝你。 我覺得要給掌聲這位女士，因為我覺得大家呢一路都講了一樣嘢咧，就話而家社會運動或者抗爭咧係屬於年輕人嘅，但係其實唔係，係屬於每一個年齡層嘅人嘅。即係我哋係需要有好多好似呢位女士咁樣，即係佢哋繼續係支持年輕人去做嚇，即係唔好淨係話呢個係淨係㧬啲年輕人出去啦。咁成年人繼續係點啊？即係喺屋企嘆世界啊，或者即係坐享其成，或者坐享惡果啊！啊，即係我覺得唔係噶，即係嗰啲惡果係大家都要受嘅。其實，咁我覺得你都應即係鼓勵啊呢位女士同你啲女士，你哋呢啲其他嗰啲朋友啊、師奶啊，繼續即係支持社運啊，一定要嚇， 一定要， 多謝你。 好，多謝我哋。OK。 明哥是我是你 fans 的我早幾天看到一新聞，就是說香港其實是即數一數二最不快樂的城市啦，就即是很多人情緒健康的問題。接下來即會不會明哥會搞一些活動啊，或者 campaign 是促進翻個即呢個都是一個社會議題的嘛，即促進翻個情緒健康 OK， 我哋聽多個問題先，不如 好， 因為有啲有冇其他問題？ 嗰 OK， 嗰邊先。 唔該，即係而家香港爭緊民主同埋自由，但係我發現好多佢真係生活喺民主自由社會裏邊嘅人，佢反而。很多很多人開始覺得自由不是那麼重要啊。我記得在哪裡看到，就是好像香港被人選了在一個很值得去看的地方，因為在這個城市有很多反抗，就是對於那些生活在民主社會裡的人都是很少見，所以我就想緊，係咪一個社會入邊人覺得佢將要失去自由嘅時候，先至開始覺得自由係好重要嘅咧？咁即係嗰種，但係面對嘅中國大陸嗰種政權，即係係咪很多人想來看看那種反抗，即係覺得它很美麗，但是 嗰種米粒發展到最尾係會係邊一種結果？係咪一定係悲劇先係美麗？同埋我想講多句就係、是，你哋一定要加油，因為唔止係對於香港，對於我同埋我一啲朋友生活喺中國大陸嘅人，就係、是、香港係唯一嘅希望。 咁我哋每一日都失去緊我哋著緊嘅人啦，我哋著緊嘅文化，我哋著緊嘅語言啦，咁樣，即係我哋要望住嗰個璀璨都市嗰啲環彩永光嗰啲燈變紅色咁樣，有陣時候可能我哋要睇下佢會唔會熄燈，咁我哋每一日都要 deal with 失去依樣嘢啦。咁我相信你都 deal with 咗好多唔同種類型嘅唔同形式嘅失去啦，咁。你喺情感上點樣，或者個人嚟講點樣去 address 呢樣嘢，或者點樣令自己去 move on 咧？點樣幫到其他人？ 好， 嗯。 首先有一啲我覺得佢有啲可能唔係問題嘅，佢只係想係表達你嘅。咁我答你啦嚇，即係係咯，我哋每日咁樣面對呢啲失去咧，究竟點樣 move on 咧？係好難嘅。咁但係我有時會諗啦嚇，即係其實唔係淨係香港，頭先你話香港好似即係成日都喺嗰啲上榜啊，即係唔快樂啊咁樣嚇。不過呢啲榜好怪嘅，好多時候都佢最快樂嗰啲地方都有啲好奇怪嘅地方。其實係我覺得其實你唔知道快樂喺邊度嘅。其實有時嚇，我有時都問啊，即係我好多朋友準備緊移民啦，係嘛好多嚇，我成日都問佢，你移咗嗰度係咪會快樂啲咧嚇？即係究竟你 name 一個地方你去咗會係快樂嘅咧嚇？其實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都話而家嗰個國家大到咧，你去邊度咧？其實你都避唔到佢嘅嚇，你都會佢有啲嘢令到你好掹扎嘅嚇，即係你去到嗰個地方都唔快樂嚇。咁所以如果橫掂係咁，不如留喺度啦，繼續嚇。咁就睇下點樣去處理嗰啲嘢啦。正如頭先我 Margaret 咁講，呢啲咁嘅 crisis 咧，係俾咗我好多機會去對我嚟講係去創作。我去創作或者去機會去反思，或者係譬如今日咁樣，今日呢個可能唔係我寫歌或者唔係表演嘅一個場地，但係我能夠咁樣去認識到或者係去我哋大家一齊團結一起咧，呢一種都係一種 move on 嘅力量，都係一種對我嚟講係一個快樂嘅傳言嚟嘅嚇，即係我哋係要繼續做呢啲嘅事嚇，即係我哋繼續呢啲嘅 community， 呢啲嘅公民社會係好重要嘅嚇。咁所以我覺得我今日好快樂嚇，其實嚇，即係喺咁唔快樂嘅日子裏邊，我今日其實覺得好快樂嚇。咁我覺得我哋要為自己，即係我哋要為自己製造呢一啲嘅快樂咯，我覺得。 OK 嚇，即係我要提醒一句，就今晚我哋個題目咧係。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後面有個 question mark 嘅，有個問號嘅，所以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未，唔係一個定律，而呢個問號點樣係咪到此咧？其實好視乎我哋自己嘅努力， 真 係嗱，咁所以大家要留意我哋嘅題目咧，我起嘅題目都係特登加咗個問號落去嘅。第二，啱先嗰位朋友，我都其實好感謝你啦嚇，即係你講喺大陸嚟。即係你話希望香港人加油。然後啱先問咗一句，講咗一句説話，就話係咪自由即將失去嘅時候，即係我哋先至識得珍惜。 咁呢個當然一個好感慨嘅説話啦嚇。咁、其實今晚我見到有好多國內嘅朋友嚟到咧，其實我係其實我心入邊係覺得好感謝你哋嘅，即係你嚟到呢度同我哋咁樣交流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嚟嘅。因為呢個其實嚟到呢度，你哋肯講嘢或者係我哋咁樣交流咧。其實本身是突破了很多很多的東西，即是你知道現在香港是即是大陸已經抹黑香港，而香港外面的社會氛圍是怎樣，我想朋友都知道。而我譬如我們大家可以這樣一個這樣的場合，有70歲的上了年紀的人士，都有些很年輕的朋友，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我們可以有這樣的共同的語言，或者我們可以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可以這樣交流，即係我覺得係好標誌性，即係我都想有呢個機會咧，其實即係唔單止係多謝明哥，亦多謝你哋嚟到呢度，其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場合。 啊，我會要 keep 住呢一個傳統呢一個狀態，唔可以俾佢冇咗啊！即係我哋繼續係可以咁樣講嘢，可以咁樣討論啊！因為我諗唔係喺即係中國嘅各個城市裏面冇乜幾多地方可以繼續咁樣，但所以大家知道，即係將會，如果我有機會失去呢樣嘢，就我哋一定要保住呢一個香港好好嘅 good tradition， 我覺得一定 要拍佢。OK， 好，而家9:15係我想我諗之後就好多東西嘅，我諗最後一 round 嘅討論好唔好？有問題嘅朋友舉手，一最後一 round， 我知道1、2、3、4 ，OK， 四位朋友 ，OK， 問完呢 round 之後咧，就大家睇下明哥嘅意思啦。 我哋係未收報嘅。 多謝啊，咁咧就我上年都有帶我個女去維園嘅，上年咁佢未到一歲大嘅。咁咧之後啊，講少背景啦。咁咧之後其實上次 Margaret 同埋道長都冇得上嚟。咁但係你帶小朋友始終好麻煩啦。咁我同我老婆講話，喂，咁我嚟你湊啦咁樣。咁佢話：咁我嚟啊，你湊唔好。咁啊，相持不下，咁就所以我哋嗰兩集都係睇 YouTube 算嘅。咁但係今日咧就個題目咧好關事啊，即係關個女士，即係呢個璀璨嘅城市係咪光輝到此？咁我唔得啦，咁帶埋佢嚟啦，一家三口嚟啦咁樣。咁咧頭先咧就阿明哥咧就一開始分享嘅時候，即係佢話由嗰個同性戀嘅刑事化開始啦，80年代，咁一路去到慢慢開放，即係非刑事化，跟住再即係由好緊咧慢慢放鬆，去到平權啊，有立法會議員啊，甚至可能我哋可見嘅將來係國際社會又好，或者香港都好，我哋一路開放嘅，即係有機會同性婚姻或者等等咧係越趨開放噶啦。咁呢方面即係明哥經歷過啦。咁但係同時間明哥又好，或者我哋今晚嚟的朋友都好啦，就面對緊另一樣的反轉頭啊！即係話咧，我哋可能由80、90年代個表達自由好開放，邊個形式都好，咁去到依家慢慢收緊，去到係頭先講係咪十分一？講個十分一，咁我相信係我哋依家十分一咧，已經係同我哋好接近。譬如話，我哋有啲嘅傳媒啦，或者大專學界啦，究竟係咪有十分一嘅人有勇於表達自由嘅空間咧？或者譬如？香港有冇十分一嘅咖啡店可以好似 Bruno 咁夠姜咁做咧？係嘛？即係呢個咧就即係我哋都睇到係慢慢收緊。咁而佢再緊啲咧，甚至咧可能有機會，即係可見將來咧，我哋都諗緊可能會唔會表達自由嘅刑事化？咁即係翻緊轉頭咯呢方面就。咁我就幫我個係咯， 已經有啊。 係咯係啦，即係你好緊啊，越嚟係以前係。放緊噶嘛，明哥經歷嗰個自己個人經歷，咁而我哋呢一樣咧就全部都面對緊，咁十分一即係再收緊，咁我就即係幫我女問，明哥喺金針獎都講到話，即係下一代究竟，咁即係我個問題就係究竟我哋仲有啲咩可以留翻，即係好重要嘅，雖然頭先都大致上都分享啲，有啲咩係俾到我哋即係下一代，因為咧頭先明哥同寶松都可以互相問，你究竟翻唔翻到大陸啦？到我女兒大個嘅時候咧。佢呢度就係大陸啦，已經係佢唔使翻嚟咩？佢大個嗰陣時，佢2047又好，2047之前呢度都係大陸咁滯㗎啦，已經係咁樣咯。你叫明哥先，明哥，謝明哥，未係你嘅 fans， 未係咁樣。唔該曬， 多謝你問， 係 好係 答咗先， 我答先。 第一個問題係咩咧？誒係話 下一代， 下一代 留低啲咩？ 真係唔知。我諗我哋都係喺度誒揾緊，我哋都喺度努力緊。誒唔好俾呢個地方繼續惡化落去咯。我覺得係誒，即係話係咯。其實嗰啲誒。剛才你話我哋會隨時踩到啲紅線咧，就係嗰啲其實已經立緊啦，國旗法已經有啦，國歌法立緊啦，23條啊，或者嗰啲變相，即係話如果嗰啲如果話嗰啲引渡係咪？隨便我哋隨便我冇翻大陸，你可以去引渡我翻去，因為我唔知踩咗大陸一條咩紅線，佢無端可以話引渡我翻去，即係呢啲嘢。是我哋要守住的，我哋要守住。如果唔係咧，第日咧，我哋中間裏面講過啲咩啊？你哋大家都會無端端俾人哋即係拉咗翻去啊！所以我哋一定要保守住香港嗰個嘅法制，我覺得係嗰、那個係一個好重要啊！咁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珍惜香港嘅咩嘢咧，請你即係行出嚟一齊去守住佢啦，即係唔好俾佢繼續失去咯，我覺得係呢、這個即係我唔可以好具體，我諗唔到有具體嘅嘢可以講出嚟，但係即係大家一齊守住香港重要嘅一啲你哋珍惜嘅價值咯，我覺得係。 好，謝 多謝明哥。OK， 呢位朋友， 喂，明哥你好啊。咁我諗今日分享咗好多，其實係一個。即將黑暗或者好似黑暗喺度蔓延嘅時候，嗰陣時嗰啲星光反而有啲時候喺呢度發放翻出嚟。咁我想問嘅係其實呢度都係一個平台啦。咁我都係從朋友嘅口中得知嘅今日呢個活動。咁呢啲火咧，其實有冇一啲你又覺得已經發緊光嘅，或者一啲火你又想喺度介紹一下我哋再去繼續行多一步，繼續去睇多一樣，繼續有啲平台合適嘅，可以等我哋知道一下，然後我哋又散播開去咧。 是不是你們知道多過我？我都是今天才知道這個地方的。我想就是我想就是所以我今天來都是因為我想認識多一點，我想就是各個不同的公民社會裡面的一些不同的圈子，大家互相認識多一點，連結多一點，那我們才會那個公民社會的力量會更大。就是我們係咯，我哋唔好各自有自己嘅堡壘啦，即係我哋應該即係連結成一個更大、更強大嘅一個嘅力量啦。我 諗我哋連係緊嘅，咁有冇一啲你真係覺得，咦？可能未必咁多人認識、咁多人知嘅地方，或者一啲平台？都覺得 我自己只可以介紹我自己有份參與嗰兩個咯，即係大愛同盟啊！大愛同盟其實係直嘅朋友都可以嚟，即係幫手做嘢嘅因為我覺得個社會嘅公平權咧係應該關直嘅人士添嘅因為其實裏面有一啲法例咧，將會其實可能係 apply to 所有人嘅，唔係淨係。一啲性小眾嘅咁但係我同盟啦，我另外一個即係服務緊嘅一個志願團體就係文藝復興啦，係 promote 緊一啲香港嘅 independent arts 啦，即係咁其他嗰啲我即係你哋真係熟過我啦， 其實呢啲資訊好易揾到嘅，只要想知道嘅話 ，OK， 仲有兩位朋友嘅係咪？啱先舉咗手嘅 喺呢度 ，OK 咁首先多謝周教授啦，同埋 Coffee Shop 嘅。老闆， 你啲掌聲有邊陣啊？佢哋用咗好多心機啊！今晚 仲有多謝明哥嚟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咁我哋都係迷茫嘅一代，我都係90後89年咁樣。咁我想問，咁我想問，因為我身邊好多人都係其實都係對政治係或者冇 touch 或者係唔關我事。點解唔關我事？咁其實我接觸都係有經朋友介紹，經我太太介紹啦咁樣。咁其實佢好關心呢樣嘢。咁其實佢經佢嘅口傳播落我度。咁我係咪應該經我口傳播去睇到？咁我覺得明哥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啦，佢一個 idol 啦。 咁我想問，我想問你會唔會即係出席更多呢啲分享嘢，或者係更多即係做更多關，即係去喚醒我哋即係年輕嘅一代咧，即係或者去推廣更多呢啲咁嘅嘢，即係可能 係啦。我都做咗不少嘅，其實我上個禮拜六已經做咗一個啦，起碼我遲啲又會有嘅。 喺拜六嗰日，我想問你件衫係自己整定係買？ 好想買， 梗係自己整啦，梗係自己整啦。咁我作為我都係一個 fashion designer， 我都唔知自己可以為呢個社會做乜嘢，所以係咁多謝你啊。 做衫，我諗會做啦。咁但係當然我正職係唱歌同埋創作啦嚇嚇。咁我都荒廢咗好耐嚇。咁就咁但係即係如果需要到我嘅，上個禮拜講完，我今個禮拜都嚟講啦。因為我覺得如果呢樣嘢係有用嘅，係可以大家團結嘅，咁我覺得我完全係樂意去做嘅。咁但係如果有時我 say no 嘅時候，請你都明白，我都要翻工嘅嚇。咁我要翻工嘅，有時都要嚇。咁我應該遲啲又會有另一壇嘅，不過我驚唔好你哋聽啦，係另一班人聽啦嚇。咁就係咯，即係。 好。OK， 我哋最後一位朋友問題。 我想問 一下，我 想 補完 問。 係。我想問一個 問題。 好。 一個問題就是 問 剛剛已經 touch 到一些，就是你說下一代你會怎麼看？那我想问的其实是你个人觉得你自己的身份的一个作为艺人身份的这样一个就将来，因为我在想就是龙念根之前大概五六年前有做过一个剧场，然后呢他在里面就抛了一个问题出来，他就问说他没有答案的，他就问题，他说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变成革命分子，革命分子什么时候变成反革命分子。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你的身上似乎这三个都经历过了，然后你现在在这个阶段， 哇，千万不要乱说。 那这个身份，就从个人角度，你觉得这个身份往下看，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因为刚才说，比如说音乐的潮流会由上而下，你觉得人就是你自己作为艺人，你觉得接下来你这个会往坏的方向呢，还是你还是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会是一个就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走向？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先讲完第二个 吧。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刚才讲到那个 censorship， 你会看到很多你所谓的红线，但是我们看到更多包括文化界的，其实更多的 censor 不是那么明显的，它很多就是所谓的自我审查，你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会管你，你不知道它真不真的管你，然后你自己作为你就自己先禁锢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的，我想文化界应该更明显，比如说你做一些文艺作品的时候，并不知道是不是明确的有这条红线，但是为了我怕会有后果，我就先把自己禁锢起来。你觉得第一个你怎么看待这些？我想现在越来越明显，香港文化就有这个趋势。一个是你怎么看这个？然后要你觉得作为一个比较勇敢的艺人，你是怎么去？你觉得你对那一些就是有这个想法或者比较害怕的那一些艺人，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好，第一個問題是我講廣東話你識聽嘛？第一個問題是你話由一個知識分子變成一個革命分子，又翻革命分子，會點樣？我真係完全唔知道會點啦。而呢、這個其實呢個都唔係我自己要去想 achieve 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呢個係外界嘅 label 嚟嘅。咁我覺得我係隨住我自己嘅我隨住我自己嘅良心去做，一路行落去，會變成點就點，我覺得冇乜所謂，係咯，即係所以我唔知道將會我係一個咩，我真係唔知道嚇，即係會唔會出資係一個政治犯，我真係唔知道啊。咁如果要係政治犯嘅時候，就係政治犯啦嚇，咁你就要面對佢啦嚇。咁我都唔係好驚嘅嚇，我都唔係好驚嘅嚇。你然後第二個問題係關於 censorship， 係啊 censorship 係一樣好奇怪嘅嘢嚟嘅。你係一個幾百無禁忌嘅人咧，你有時都會有一啲你 subconscious 有啲嘢咧喺後邊，有個後邊有啲聲音喺度提你嘅嚇。 有時是因為你是會為了你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你有時會為你是想緊其他人的處境，你所做的事你有沒有影響到其他人。我想可能大家都很 curious， 究竟我當日在中文金曲頒獎禮，究竟我當時是想什麼呢？我當時是我是想究竟我要準備講的那些東西會不會影響到影響到香港電台，還有我身邊有些人都會告訴你那樣東西 是怎樣，那我會想很多這件事。但其實我想講的那件事呢，我 more or less 講了的，在日台上面我只是 有幾個字我沒有講到，然後我後來都在落了台之後，我對記者是有講到我想講的，那我覺得那個好像可能是一個更加適合的地方，但是為什麼我當時又在台上有些人說那你又講你又說你給人家什麼，但我又想去 illustrate 一樣東西，原來人是會這樣去想像的，人是 會顧慮那麼多東西先 去 make 一個 final decision，原來你是會經過很多人的影響，然後你顧慮過很多人的客觀的處境，有時候你才會 去 reach 到一個 decision。That's why 我想話，連我黃耀明都係會要諗咁多嘢，然後卒之係唔講嗰句説話。你覺得呢個世界其實係有幾多嘅嘢即係有幾多嘅嘢係需要你顧慮嘅即係我其實當時係拋個問題出，可能係。 OK， 多謝。好，喺結束之前啦，我諗我哋都係要俾少少俾機會俾我哋啲啊搬屋嘅老闆啊 Vincent 講幾句嘢 啊。好啊。依家好細嘅鋪嘅老闆 Vincent 啊，唔好意思啊，我哋會努力開間大啲嘅，因為咧我嘅志願嚟嘅。咁多謝明哥先啦，咁多謝補充啦，可以邀請到明哥啦，多謝明哥，我覺得係一個兩個零鐘嘅時間咧，我覺得係大家好立體去有一個時間同你傾偈啊，或者去認識你啦。另一樣嘢好多謝今日在場所有嘅朋友啦，咁其實好守秩序，多謝大家，下次嗌多啲咖啡就好啦。 係咯，我都係想提大家走之前係咪要買一杯咖啡先走 咧？冇話食到機啊！食嗱，我哋辛苦我哋同事啦。其實我自己都有嘢想問嘅，如果唔介意嘅話，其實我唔係達明嘅 fans 嚟㗎，曾經咧而家 more or less， 我覺得我係比我以前更加中意達明。其中一個原因是其實我覺得達明不是一個經典嚟，我你用我講埋先。我而覺得是其實達明的歌咧，到而家咧係我仍然覺得好前衛嘅嘢。即係我姑且唔講係經典嘅原因就喺呢度。即係就算你擺而家嘅樂壇，你擺而家嘅中文歌，其實達明嘅音樂仍然係即係喺呢個年代更加係仍然好前衛。因為我覺得 Beatles 而家都好前衛，即係呢樣嘢係一樣嘅心情嚟。咁其實我好想問明哥嘅嘢係其實今日明哥講咗好多嘢啦。佢講到話佢讀唔成書，我啲 surprise， 因為我成日覺得達明嘅音樂俾我嘅感覺係好 alternative 啦。好多甚至其實好多本土嘅嘢又好，或者好多翻去中國音樂嘅嘢都好啦。其實有石頭記，其實好多中國音樂嘅一啲元素、一啲 hints 令你有想像嘅嘢啦。或者好多文學上嘅用字，其實我都係好犀利嘅。即係其實呢樣嘢我都會想問明哥係，其實你創作或者你做音樂呢樣嘢，其實你個原點係咩呢？你嗰個創作嗰個，你有冇話想表達？你有冇一個意圖係想做出嚟？或者其實你想去到一個你嘅文字啊，或者你哋嘅音樂每一樣嘢，你哋其實想去到一個點樣嘅藝術境界？即係你係咪話達明當時做石頭記也好，或者之後嘅歌都好，其實係唔好俾人覺得你哋唔係為咗流行。但係當然冇人係唔使翻工啦，冇人係唔使賺錢。你問我開間咖啡店賺唔賺錢，梗係要啦，係咪先？咁一定要嘅嚇。咁啊，唔可以又話開文化沙龍都係局嚟㗎咁啊，俾你睇穿曬啦。啊 ，Margaret 太醒啦嚇，點中曬啊，唔係幾好意思咁講嘅嚇。咁其實明哥係點諗嘅咧？呢樣嘢我係覺得一路聽到而家，我係越嚟越多呢個問題，想趁呢個機會去問。 我諗我冇諗咁多嘅，即係我開始創作嘅時候。是我想住會一路玩到三十幾年，我以為玩了三十幾個月已經即係你喺一個八十年代，你能夠玩 band， 你能夠自己寫歌，即 真係玩到三十幾個月，你就已經好開心，就可以翻去即係翻寫字樓做嘢啦，繼續係嘛？即係去揾翻份會計啊，揾翻份即係嗰啲嘢去做啦，或者翻去讀書啦，啊玩夠啦嚇，即係過咗廿歲咁應該要做嗰樣嘢。但係原來唔係，原來有啲嘢係係咯，有啲嘢你係繼續咁樣堅持去做，或者頭先我講過嗰種好奇心、嗰種冒險精神。我一路繼續去做的時候呢，原來是一路有得做的，是不會停的那樣東西、啊、所以、到今天我仍然都是、仍然很多東西我覺得我是未還可以試，還可以去闖一個新的境界，是因為我覺得我仍然有 很強烈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我覺得是、我冇想過想達到啲咩嘅，真係冇嘅。我只係想做一啲想做一啲唔沉悶嘅嘢咯。我冇諗過話一定要我嘅歌係一定要係一個有一個政治嘅議題啊，或者我嘅歌一定要為小眾發聲，即係從來都冇定咗啲嘢出嚟先嘅。我從來都係覺得嗰啲嘢係一啲好 interesting 唔係 boring 嘅嘢嚟嘅，係一啲我自己又覺得好刺激，然後啲人聽到又覺得好得意啊！呢啲係一啲我哋未聽過嘅嘢。咁我希望成日 keep 住有一種咁嘅嘢嚟去刺激人哋，亦都刺激自己。咁所以一路可以留到今日咯。我就係咁啊，同埋我想最後尾講一樣嘢，即係大家一路都覺得係好點講啊？話好低沉啊！嗰種 spirit 好低沉。我突然間諗起今年除咗係六四三十週年之外咧，亦都係同志運動嚇 Stonewall 嚇1969年到而家嘅50年嚇。咁、同志運動當然其實有好多，但係同志運動嘅第一把火咧，喺1969年喺紐約嘅紐約嘅 Christopher Street 嗰度嚇都開始嘅，係一間 Stonewall 的酒吧開始的、經歷了這麼多年，才在幾年前其實美國才正式有 same sex marriage， 其實是走了很多很多年，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因為那79人達不到某一些 的目的，然後 就散散，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同志運動都要過了50年，然後同志運動那把火50年之後，上個禮拜台灣才得到話嗰個行政院即係攀嗰個話可以一種即係有某一種形式的同性婚姻在台灣才可以。咁我覺得那個才是亞洲第一個，所以我覺得我哋不應該咁容易氣餒嚇，即係社會運動不是一日就係達成的，不是79日可以達成的。好冇，大家繼續俾啦。 我諗啊，高今天應該很高興啦，在座各位都很高興啦，係咪？咁明哥可唔可以 唱歌？ 演奏下啲大陸公司嘅 生疏都好多啦，好耐冇唱歌啊！ 俾啲掌聲啦！ 我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窗边雨水拼命地侵扰我睡，又再撇湿乱发堆，无须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 请观赏春，寄望梦想于今后，愿我再握着你手，无需逃走，世俗目光需荒谬，为你我甘愿承受。愿某地方不需障碍相去，抹杀内心的色彩。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将金色尽染在梦魂外。 多谢。 可以在在隔離聽到門哥，真的好感觸啊！好，今晚我想是很 beautiful 的一個晚上，我相信所有在座的朋友應該都感受到。 係啦，我哋繼續要為自己製造多啲 beautiful 同埋快樂嘅 moment， 唔好俾呢個即係呢個氣候呢個時代打垮。OK， 嚇、 啊。OK。多謝大家，我哋要趁呢個機會多謝潘哥、Vincent 啦，所有同事啦。 啊！然後今晚明哥係大家都見到啦，嚇、啊、佢一個最，我都係最好嘅狀態，坦率真誠，然冇即係冇迴避任何問題，而且係用一個最善思啦嘅心態同我哋交流。啊、我相信在座所有明哥嘅粉絲咧，今晚都覺得得往此行，我相信嚇。 咁、啊、多謝多謝。 咁咧，周偉一下啦，就啱先明哥應承咗係會幫大家簽名嘅。咁咧，接筆俾咗先。咁我哋會應該會安排嗱，海報如果冇海報，嗱呢個海報係真係限量版嘅。咁所以印派完賣完之後就冇嘅。又所有100蚊一張，又所有嘅錢咧，我哋完全冇大入袋嘅，全部都係攞嚟 support 呢個文化沙龍嘅運作。咁所以如果大家願意支持嘅咧，應該仲有啲可以買。又我諗呢個應該係獨一無二噶啦，即係出邊所有朋友都冇機會擁有呢一張海報嚇。咁、啊、所以如果想明哥簽名嘅咧，就等陣大家可以排一排隊，我哋安排一個地方咧，俾阿明哥今晚做呢個簽名。 嗰陣 嘅。OK。 好 嘅，冇 嚟控制秩序啊嘛。 OK， 講多句就係、是、深隔離呢、這個官屋隔離有一個獨立書店嘅心記。啊，咁佢哋都攞咗啲我嘅書喺度擺，啊，咁100蚊一本，嚇、啊，咁我哋支持獨立書店，啊，咁亦都係我嘅簽名版，你哋自己喜歡。OK， 咁我哋再一次多謝大家，多謝曬。 但係我想問一個，係有啲我簽咗㗎啦， 嗰啲唔關事啦， 唔關事，嗰啲我嘅。 好，OK。